咁啊，今日咧就系大年初四嚟嘅，咁啊，虽然大年初四啦，咁啊，但系公众假期嘅关系咧，咁啊，相信仍然大部分朋友都系享受紧呢个假期噶吓。咁啊，如果朝头早起身咧，都要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1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9%，所以天气方面咧都相当之干燥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今日都系4，咁啊，空气方面就麻麻地啦。咁另外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早上嘅时候都是生效緊的。今日希望各位听众也可以在明天工作之前好好地把握今天的时间休息一下，或者就是陪伴一下你身边的人，透足精神之后就可以明天接受挑战。 晨光每日一格， 新的一年不知道你有些什么期盼，有些什么想做的事情，每个人都可能会有的，每一个人可能心里面都有一些想法，都希望是可以在新的一年做得更加好。特别是身边有很多人原来都会陪伴着你的，家人又好，朋友都好，同事都好，同学都好，很简单的，其实大家坦诚相对，你就一对人就会慢慢成形的了。大家最紧要嗰句咧，就系可以将你心入边嘅说话好好地讲出嚟，诚心诚意咁样喺兔年开始嘅时候，都已经感受得到对方彼此嘅心嘅话咧，咁你就可以拥有一team喺兔年啊，都非常之能够灵活走位嘅队伍，帮助你去工作同埋学习啦。 想化做你睡座，答应你搬到任何地方，在那日形成渴望，亲口跟你讲，说过请你别要别离，赞过你可爱动人无比，但我终谁改变趣味，剩下口耳眼鼻缠住你，该不该欢喜，心似羽毛随时被吹起， 我， 一首歌来自谢霆锋，不要说谎。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六点十五分嘅时间啦，十一度嘅气温啊，咁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紧。阿揭揭报纸嘅时间咧，都见到呢个相当有趣啊！今日咧都仲系公众假期啦，咁啊但系明天咧咁啊好多朋友都要翻工啦。啊，虽然咧即系都有唔少嘅行业啊，其实喺公众假期仍然咧都系提供紧服务啊。不过咧，如果大家讲到喂派利是嘅时候啊，寻日都有讲到咧，就系唔同嘅家庭入息啊，原来佢哋派利是咧有不一样嘅价钱嘅。今日咧就系讲呢个开工利是公价嘅2023，即系兔年嘅开工利是，到底应该点样俾先至有意头呢？除了有意头之外咧，仲要是合适的，咁啊，结咗婚的打工仔派俾同事或者秘书、行政人员、保安同埋其他同事，甚至乎咧就系茶水间嘅清洁姐姐，嗰个嘅公价利是又是有几多咧？啊，都做咗啲基本嘅统计嘅，咁啊揭揭报纸嘅时间。其实咧，为咗同同事打好关系或者增进感情啦，咁有阵时咧，即系喺呢个叫农历新年期间啊，有少少嘅大出血咧，总系难在所难免嘅。啊，利是嘅金额咧，咁佢就话到啦，同一组啊，即系同一组嘅同事，咁啊，基本上嗰个嘅利是咧就系50至100元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喂都系同一间公司，咁但系附近嗰添嘅。隔離嗰添嘅，咁咧個利是就應該係由20元開始起標嘅。咁至於如果你話係秘書或者係 admin， 即係一啲嘅行政人員嘅話，應該點咧？照道理咧，咁啊見到啲統計公價咧，就話都應該係50元。啊，佢哋都有話到嘅，頭先都話如果係其他組別嘅同事嘅話啦，咁就可能會係20元啦。咁但系20元都在乎于咧叫得出你个名嘅、哦，如果连名都叫唔出，净系行过嚟就跑过嚟，喂，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咁啊讲完一轮嘢嘅话咧，冇从来都冇嗌过你嘅名嘅，咁啊甚至乎有人话，10元都得噶啦，不过硬嘢咧就唔好。咁啊看更方面咧，咁啊其实佢哋都系劳苦功高嘅，咁但系亦都视乎翻咧嗰一个嘅态度嘅噃，如果话啲真系不抽不彩嘅。咁啊，叫做大家攞个意头啦，一封利是仔咁10元，至到50元咧，都系不等噶。话到茶水部嘅姐姐咧，咁啊，最少都要俾20元啦，经常咧都会帮手保持住呢个环境，同埋添下啲货。如果你话系一大班人团拜嘅时候咧，咁啊话到啦，可能10元都已经足够啦噃。知道你心入边嗰个嘅公价又会系点咧？不过利是有阵时都系攞个意头啫，就千祈唔好谂住喂喂佢又俾几多，点解你又俾几多？你俾几多啊？点解去翻第二个佢又会俾呢个价嘅咧？千祈就唔好比较。 我那天不过想天。远飞，只好放低你，不加结尾的别离。我那天忘影后未可好好处理，只好不再看不理，成全自己。 己以后不提起，而相隔多年仍然自欺，放下了其实一早注了臂，直到无人记起往日记忆通通住起，最后我的他不是你，但我今天从何妒忌，离开时候最怕对比，我愿昨天都不记起，放下错开的那双手臂，别再勾起回肠荡气，但我偏偏无道理又偷偷叹气。我这天不再飞斗留此地，不需要凄美，只需要挽手便多地，我与他和谐地，即使走到绝地，很多心愿只可以交给你，成全自己以后不提起，以相隔多年仍然自欺，放下了还是要一再躲避，直到长埋不起，往日记忆通通处起，最后我的他不是你，但我今天从何妒忌，离开时候最怕再勾起回肠荡气，但我偏偏无道理又想起了你。我密码记着你的日期，我共你当天怎一起，当所有岁月能忘记，还有那些可以留起，往日记忆通通住起，最后我的他不是你，但我今天从何妒忌，谁狠心放弃成全我的你，我愿昨天都不记起，放下错开的那双手臂，别再勾起回肠荡气，但我偏偏无道理 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先听下一首歌曲《他不是你》。咁啊，望望天气方面啦，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啊，朝头早部分时间系多云噶，天气咧寒冷，日间最高嘅气温啊大概15度。咁啊，吹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云量会增多。早上仍然咧系相当清凉，周末期间天晴干燥，早上都系寒冷噶。现时1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啦，中级度嘅水平，咁啊空气方面就一般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紧嘅。新嘅一年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就真系揾到自己缺乏嘅一样嘢，可以令到自己咧补充完之后喺各方面都能够做得咧就更加出色，更加咧就系耀眼嘅。咁啊，工作学习都系一样啦。喺你嘅心入边，咁啊，到底如果你话只欠东风嘅，系欠边一种嘅东风呢？大家都会知道东汉末年啦，咁啊，刘备孙权嘅联军咧，曾经就喺隔江嗰度咧就对峙嘅，即系赤壁大战啦，大家都知道听过噶，电影亦都做过。 吴君如孙权一方嘅咁啊都督啊周瑜咧就计划就用火攻，因为见到咧咁啊曹操北方嘅军队南下嘅时候啊，大家咧都唔系好熟水性，而且容易晕船浪啊，咁所以佢哋就将啲船啦、啊、用铁链咧就系、是、拉住咗。十年周瑜嚟平地啊嘛，咁啊周瑜见到嘅时候就心谂啦，如果用火攻啊，当然系好啦。但系因为正值啊冬季，咁啊吹呢个咧就系西北风，冇咗咧就系东风嘅海风，咁样咧就冇办法啊进攻到曹军噶，更加有可能咧啲火啊烧到过嚟自己嗰一边添。于是乎佢为咗呢件事相当相当之头痛。冇错，呢位仁兄就出咗嚟啦。阿诸葛亮咧就同周瑜讲啦，唉。如果要打低曹公的话，实然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讲出了呢周瑜心入面所想的一句说话。周瑜想到之后呢，咁梗係成日都知㗎啦，佢哋两个係较劲嘅。不过周瑜呢成日都係其他一着。更加呢就问到诸葛亮喎，咁你有冇办法攞到东风啊？你识咁多奇门遁甲。《三国演义》上面就话到咧，就系诸葛亮啊识得奇门遁甲啦。不过咧，有好多嘅朋友都会认为诸葛亮只不过咧就熟悉天时地利，佢唔系借到东风，佢咧亦都唔系邀请到东风，佢系知道将会吹东风，所以其实佢系一个地理同天文学家。不过历史就梗系会用啊，诸葛亮借到东风翻嚟，成功咧就将呢个火攻咧就系、是、使得淋漓尽致，曹军咧就大败。所以咧，我哋喺个生命上边嘅进程，有好多人咧喺唔同嘅阶段都会欠缺一啲嘅事情，先至能够咧做到马到功成噶。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所以头先咧讲呢个故事之前，你亦都可以不妨谂一谂。在你自己的筹划上面所欠的东风是些什么呢？ 你真的不会做戏，有黑心观众在笑你，但我却极明白你没兴趣披上画皮，求真的先叫做美，说真话别人也在避忌，没哪个自然像你敢于悲与喜。如果你没应援，让我一手将宇宙撑起，陪你过最坏的季节，牵手等转机，任世人低估你，但我真的喜欢你，无人给你打气兼摇旗，唯一我在原地，任世人夸苦你，但我欣赏你的一切是完美，不会为随俗做作到死，若世上偶像得一位可以追捧，我只要你。我只爱你。来年当你盛放时，愿这双衣可以被记起，曾有过那段苦涩也化做甜美，任世人低估你，但我真的喜欢你，无人给你打气兼摇旗，唯一我在原地，任世人夸苦你，但我欣赏你的一切是完美，不会为随俗做作到死，若世上有唱得一位可以追捧，我只要你。潮流选中的越看越无味，能慢慢 29分的时候，一首作品，林奕匡作曲鼓呢首歌，魏俊生的作品第一个谜。外面11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50%， 啦，注意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风信号都是生效的。这个时刻听听6点半的新闻解报先，转头回来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夜晚在平洲处理一宗噪音投诉的时候遇到袭击，期间开了三枪，一个菲律宾裔男子中枪受伤，两个警员都在事件之中受轻伤。事发在夜晚十点几，现场位于平洲永安街三号，警方继续调查事件。受伤的菲律宾裔男子事后由直升机送到东区医院治理，他同现场另一个男子已经被捕，至于两个受伤的警员就送到律敦治医院治理。新界北部香园围和八乡夜晚发生多宗山火，其中八乡近鸡公岭的山火有两条火线，各长大约40米，消防员带同山草拍和背泵到场扑救，现场无需疏散。消防说，市民如果受到随风飘散的烟雾和异味影响，可以闩门窗并且保持镇定。德国传媒报道，德国总理索尔茨已经决定向乌克兰提供炮二型主战坦克，并且允许其他国家例如波兰这样做。报道说，德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一个连，即是14架炮二型主战坦克。德国有议员认为索尔茨作出的并非轻率的决定，德国向乌克兰提供炮二型坦克是显示团结的有力信号。另外，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都可能向乌克兰提供艾布拉姆斯坦克，并且最快在今个星期之内宣布有关决定。美国前副总统彭斯位于印第安纳州的屋企发现多份机密文件。彭斯的代表律师说，是在上星期发现十几份被标记为机密的文件。他已经就事件去信通知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联邦调查局人员其后去到彭斯的住所拿走文件。司法部国家安全司据报已经开始审查有关文件，并且开始调查文件是怎样在彭斯的屋企出现。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部分时间多云，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增多，朝早仍然相当清凉，周末期间天晴干燥，朝早寒冷。现在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 50%，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对智障人士你认识有几多呢？ 对智障人士来讲，自己做决定不是一样那么易的事了。 照顾者又面对什么困难呢？ 现在我就最担心我的女儿做得不好，怕影响到人家啫。 身边的人又可以怎样做呢？ 尽量给多些机会他们，要有少耐心，要信任他们。 乐说故事， 故事的主角就是一班智障的人和他们的家人。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广播， 我李志刚祝大家兔年行大运。 我是超 B 啊，我祝各位老板今年鸿兔大展。 我阿土咧就祝各位听众今年财到运到福兔到。 除咗我哋之外，仲有佢啊！ 大家好，我是李成泽师傅，祝大家咧兔年咧奋发图强啊，冻如脱兔。今个新年我会出现喺美艳康康新春福兔喜迎春，记住收听啊！ 约定大家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美艳康康同大家过一个最开心的兔年。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大家好啊，六点三十六分嘅时间啊，咁啊寒寒地，哦都唔系寒寒地啊，寒冷天气警告啊出咗嘅就直头可以话唔系清凉。喂，朝头早好冻，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唔知道影有冇影响到阿钟哥嘅睡眠质素咧？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系啊，早晨啊。 买得知啦。 乜嘢啊？ 好冻啊！原来真系寒冷天 氣。哦，系咩？哎呀，好少听到你话冻噶，因为见你平时衣着都吓好单薄嘅啫。 呢个单薄。 系啊。 系啊，就系啦。如果连我都话冻咧，真系冻。 咁啊，真系冻啦， 真系冻啊！ 系啊，今朝我出门口嘅时候，其实都系望翻嗰附近嘅温度计，都系得八度左右。咁啊，即系呢个我哋十一度嗰个天视唔系天视，呢个天荧幕显示屏啊，天气嗰啲荧幕显示屏咧，咁啊十一度就平均嘅温度啦。 嗯，即系有阵时咧，我都好非常之中意咧，即系中国嘅文字啊。因为佢形容一样嘢，你形容得好仔细、好透彻， 嗯， 好有意境添嘅， 嗯。 嗱，譬如即系我哋感觉到好冻吓， 系啊， 我哋有好多字嘅形容，譬如寒啦、 吓、 冷啦、 吓、 冰啦、 吓。 咁究竟有啲咩分别咧？寒、冷，我哋成日话寒冷天气警告， 系啊。 咁寒同冷有咩分别先？ 吓， 都系两个字嚟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寒同冷系。 同冷有咩分别咧？ 一个系咪自身嘅，一个就系外在嘅。咁寒冷加埋咧，就真系全世界都冻冷嘅嘢。 系由里边寒啊，啫 系唔系咧？嗬， 由心里边冻出嚟啦。 喺心寒咪就用个寒字，唔会心冷噶嘛？ 你唔会心冻啊嘛？ 系啊，系啊，系啱。 寒冷寒啊，个心里边冻出嚟。 嗯， 咁你入边感觉到哇！即系颤抖啊，个人吓，冷啊出边啦，你出边感觉到啲温度下降，你觉得好冷啦，冷风到啦，你唔会叫寒啊，嗱咪喎，夏日都有寒风， 系寒风凛凛， 寒风凛凛啊， 系， 风劲啲啊，冷风你喺出边啫，寒风你令到你喺里边浸出嚟啊嘛， 系啊， 冰啊好简单啦，佢如果你系一个名词就系固水嘅固体形态叫冰啊咁样啊，咁但系呢阵时话哇你个人冰晒，即系话人咧。连嗰个质感啊，都唔同咗啊！平时皮肤揿落去咧，淋谢谢咁有弹性， 嗰时 一冰咗咧，硬咗，所以好有意境啊！去形容一样嘢咁样， 哦，都几好玩喎、啊！其实咁样去到啲文字咧，的而且确有一种嘅风味喺度， 系啊， 几好玩，几好玩呢个。 同埋呢啲文字一有对比咧，你更加显示到嗰种威力啊！ 嗯， 即系譬如话寒天饮雪水。寒天饮雪水，但是会点滴在心头，你会感觉到里边嗰种暖意。咁你谂下， 即係寒天你已經好凍㗎啦， 係啊， 唔係寒天飲暖水啊，寒天飲暖水點滴在心頭，咁你寒天已經凍㗎啦，如果俾一啖少少嘅暖水嚟飲咧，少少啫，但係你就會覺得嗰啲温暖咧，即刻喺你個心裏邊都暖埋，唔係淨係嗰個。生理上 系啊， 心都暖咗。 试过咧喺啲都系啲冰天雪地嘅地方咧，真系饮一啖暖水咧、你发觉嗰一啖嘅暖水由个口啦、口腔啦，进入你个喉咙啦、然后经呢个食道落到落去个胃，你知道胃啊其实好近心嗰个位嘅。咁咧落到落去咧，真系成个人咧就喺个身体嘅核心个位置咧。有一股暖嘅感覺咧，就由散出嚟，就係頭先飲嗰啖水，即係 exactly 頭先鍾哥講嗰句説話。 咁當然啦，呢個係一個即係叫做我哋睇到一啲實質上即係嘅見到嘅嘢，但係佢個寓意咧就話，如果我哋喺啲唔好嘅環境、逆境裏邊，有人對你好啲咧，你就即刻感覺到暖意啊！ 係啊， 係啊，呢個係好緊要嘅，所以呢句説話咧，我記得。咁然之後咧，就真係要付諸實行咯。 嗯， 每個人都會有逆境啊嘛。 係啊， 你逆境嘅時候都想人哋幫你啦。 啱啊。 所以你見到人哋逆境嘅時候，你都要伸出援手咯。 嗯，有陣時自己得到別人嘅幫忙咧，有句説話都會輕輕地喺我腦海之中出現，就係、是、得人因果千年記。 嗯， 好好啊，好好啊！呢句説話永遠都要記住邊啲朋友咧。就帮过你咁，我觉得系相当之有用嘅呢句说话。 系啊，关于个果就有好多啦，因果啊咁样啊。 成果 咧，咩啊？ 成果， 成果啊咁样。但系个果字咧，我每一次见到个果字，唔知点解，可能个童年啊，见得多啊。因为成日有人去澳门咧买嗰啲三千年开花， 三千年结果。 我嗰时细个时候，真系信以为真，话即系咁值钱嘅咩？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咪六千年。 我细个都有信过呢样嘢，我咁啱嘅， 估唔到，唔使个零钟啫，你澳门就有噶啦。 细个仲食过嗰啲，即系零食又系咁样写噶嘛，因为 系啊， 系啊， 所以呢啲又系一啲文字上咧，其实可以俾到好多，一系就开心喜悦啦，如果唔系都俾到好多人生智慧自己。 系啊，啱啊，哎哟，好啊，转头翻嚟我哋一齐又讲下啲人生智慧。唔该晒，钟哥，转头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咧？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早上的时间，晨光百科。温馨再提提，十一度嘅气温啊，寒冷天气警告啦，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生效紧嘅。天气干燥啊，咁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都系生效嘅。我自己都有一个热爱行山嘅人士啦，咁所以即系朝头早一听到有啲新闻消息就话到新界发生多宗嘅山火，例如系八乡鸡公岭嘅山火咧，更加有两条啊，火线长达40米，咁再加上而家。火咧就好容易喺乾燥嘅氣候嗰度，然後就順勢啲強風咧，咁啊一吹咧就容易蔓延，咁所以咧都希望嚇火咧就快啲救熄，消防員咧山上未撲火，咁啊希望消防員亦都係平安。6:42嘅時間，晨光百科咁啊，今日揭咧就同大家講到一個咧就關於夢，關於夢境嘅一啲嘅迷思。你有冇發覺咧？有陣時我哋發夢。啊！好快脆咧，就会将呢啲嘅梦咧忘记咗、啊。到底点解呢？有阵时朝头早起身，当我发咗一个我自己好喜欢嘅梦嘅时候咧，我就会同自己讲：啊，谂啲办法记低呢个梦。有阵时得，有阵时失败。睡眠咧就分两种嘅，分别咧就系瞓得好冧嘅快速，一个叫做非快速动眼期睡眠，以及咧就系瞓得比较上浅嘅。一个叫做快速动眼期睡眠，非快速动眼期的睡眠，身体和大脑两者都是在度休息。我哋每一日的睡眠都是很讲究，我哋有几多次呢一种叫做非快速动眼期的睡眠噶。 身体和大脑同时间休息对我们相当之重要。快速到眼期睡眠就只有身体休息，而这两者的睡眠状态原来是一个整个的睡眠时间呢是会交替地出现的。梦境主要出现在就是快速动眼期睡眠，换言而之即是一种浅层的睡眠。根据就推测，大脑或者就在一个叫做快速动眼期睡眠的时间透过就是发梦整理日头发生的事情，确实是留下了一些记忆的。换言而之，脑袋就会根据你日头所见所闻整合之后呢就变成一个呢在你浅层睡眠当中出现的梦境了。我亦都睇过一啲嘅报告，佢哋话到呢发梦，我哋好多时都会话到发梦有发梦就瞓得唔好啦咁样。係唔係真嘅呢？我睇过一啲研究报告，佢哋就话发梦呢係我哋必须要嘅，因为脑袋亦都係透过发梦呢係整合緊我哋日头所见所闻，将一啲我哋需要用嘅事情，需要用嘅记忆啦，需要用嘅一啲嘅回忆同埋唔需要用嘅喺呢个时候就整合啦。咁所以呢，如果我哋唔整合嘅话呢，个脑袋就好似电脑一样 ,memory 就好快枯。我哋整合咗之后呢，个脑袋应该呢某程度上係行得快啲豁然开朗㗎喎。所以呢我就偏向相信咗呢个报告之后呢，我就从此就冇再喺度諗哎呀发梦就等于瞓得唔好。我反而会相信，昨晚发个梦喎，我整合咗我嘅 memory 啦，我今日脑筋应该相当清醒。除此之外，为了就是防止记忆的混乱，如果睡醒之后都清楚记得梦境的话，记忆就很容易发生混乱了。例如那些成日讲法文有没有 déjà vu， 这件事好像发生过又好像没见过，不知道的，有时候会有些这样的混乱的。发梦都是一样，所以发梦的记忆我们很快脆脑海里面都会消失的，因为不想将我们跟梦境的事实呢拉得太近。所以呢亦都有一个嘅说法，就话到关于梦境嘅记忆会特别啊系一种嘅神经作用呢而消除咗。即好似嘟一声，你嘅梦境呢就咁就消除咗啦。原因就係因为唔想将你嘅梦境同你现实都系捞得埋。呢个讲法其实又啱喎。咁所以呢当你发完个梦之后呢好甜蜜嘅，例如同你心目中嘅梦想情人拍咗一个拖。瞓咗一觉好精神嘅觉之后咧，甜蜜嘅美梦，一齐食个烛光晚餐嘅美梦，你想将佢记住嘅话，可能朝头早你真系要谂办法写低佢，咁啊将个加强翻呢个记忆，不过要括弧写翻呢个系一个嘅梦境，咁样先至得噶。如果唔系咧，自己都好容易捞乱咗嘅话，咁就唔好啦。 有谁爱？愿你怜爱，仍我却见你达千里外。圆月缺一点，途人没自在。偏偏我固执得抬头没看开，知道月下你正伴着你所爱，唯求尚有错觉。 首作品来自 J 风冯允谦的 Me and the Moon。十一度的气温，时间好快，最早已经来到早上的6:49了。注意啦，寒冷天气警告生效。今日朝早继续都会有职场 KOL 系列同我哋讲下啲减压嘅方法嘅。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继续邀请到咧，就系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上到上嚟嘅。早晨啊 ，Circle！ 喂，早晨啊，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系啊， 祝你今年身体健康，越跑越快啊！ 总之样样都顺利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今日咧就好紧要啦，因为咧我哋要减压啊嘛，减压咧就新嘅一年咧就唔好谂咁多负面嘢先。 嗯， 我哋尝试从一个快乐嘅角度，又可以帮自己减压，有冇啲计仔咧？ 新年咧，即系中国人有个习俗啦，就系有啲。即系说话唔讲得噶嘛， 哦， 即系爹哋妈咪会掌嘴， 啱想讲添， 系啊，唔准讲噶咁样啦。咁所以咧，就今日咧，不如学习一下咧，有冇可以啊？你去真心去讲多谢，即系去真心去感谢一啲嘅人啦、或者你遇到一啲事情嘅时候，你会去我点解讲真心咧、因为你平时去买样嘢， 唔该晒啊，收银嗰啲都系 多谢咁样嗰啲噶嘛，系咪？你都会即系啦，顾客服务我哋嘅香港做得好好，咁但系。你又想不想到我又問小白新年啦應該都即係個氛圍啊各方面都即係都應該好啲啦係啦去見下朋友。 始終過年啦見到啲朋友都開心。 即係有冇諗到一樣嘢你係會啊我都好真心去同佢講多謝佢啊或者會覺得快樂同埋都會成個人呢都會實在一啲、有冇一啲咁樣嘅經驗 都有喎、如果你話講返上年度嘅時候咁啊自己譬如跑步啦，跑步嘅成績好咗啦，系啦，咁我都喺會真心同啲隊友講咧，就係即係好彩大家成個 team 咧都係 一齊鞭策， 係啦，好正面嘅， 嗯， 即係一跑跑山，跟住大家又影張相，跟住哇見到佢又跑。自己梗係又要跑啦，如果唔係即係大家一齊出嚟上山嘅時候就變咗會慢咗咁樣又唔好，咁變咗大家互相鞭策嘅時候咧，發覺咦大家個成績都即係越做越好喎。咁上年我跑山嘅嗰個速度咧，係真係越跑越快， 係啊睇到啊， 仲係去到人生暫時最快嘅速度， 越嚟越 quick 啊你。真的很犀利啊！你 咁所以我又覺得呢樣嘢都係感恩。除了感恩是自己速度快了之外咧，係感恩因為有一個活動，令到我同一班人有一個好嘅聯繫，亦都感恩因為一個活動，令到個身體好咗好多。係啦，即係呢個係我覺得係因為一樣嘢而連帶到我自己其他方面都好咗，而我覺得特別要同呢一班隊友感恩咯。 咁一班隊友可以聚埋一齊咧，都唔係一件易事啦。 係啊，一啱嘴型好難。 仲要係我想講就係話佢仲要願意啦，佢應該係覺得開心先至會、會繼續同你去玩啦。 佢哋中意我九唔搭八都 係啊，因為咧我記得 你哋話係 喎，唔係我係啊，我記得咧我自己年尾嘅時候咧有一個片段我好深刻嘅，頭先即係一路講嘅時候咧就啊。即係我哋參加一啲嘅聚會啦，就會都好通常都會問一下你有冇一啲覺得值得感恩嘅事啊？今年啊，咁、坐我隔離嗰位朋友咧，佢諗唔到，跟住我就同佢講，我就話，其實你仲因為佢跑馬拉松都好勁噶，即係三個鐘頭鬆啲就跑完一個馬拉松。咁我話因為但係佢之前有一啲受傷，咁、佢就開始而家又翻即係再跑啦。咁我就話，其實你能夠跑到步，唔係值得，即係可以仲繼續跑到步，係唔應該多謝自己咩？即係我咁樣去同佢講，咁、 多謝上天賜俾自己健康，其實 佢半響，即係佢等一陣，係咁，佢冇諗過咁、樣，咁所以咧就點解會一路咁樣去講咧？就係原來咧喺加州大學咧喺2015年嘅時候做咗一啲研究咧，就係講點樣其實感恩係對我哋真係有影響嘅咧？佢咧就分開咗有三組嘅人啊，去做一啲研究，做唔同嘅嘢。有三個嘅研究組別，連續十個星期咧，第一個組別咧就係佢每日咧都會記錄一啲咧令佢感恩嘅事。咁另外一個組別咧就記錄一啲令佢煩、好煩擾、好厭煩嘅事。 即係一個 positive， 一個正面，一個負面。 而另一組咧就冇嘅，係記錄一啲流水帳。即 係 一些事情，你今天做咗啲乜嘢，即係記錄曬佢咁。 叫流水帳， 係啦，冇乜特別一啲流水帳嘛，即係你買完嘢咧，一大張大米流水帳。 好多年前嘅字嚟嘅呢個。 唔知咧咁，好啦，研究發現咧就係話啦，即係感恩嘅組別啦，喺十個星期之後咧。 佢对自己生活嘅。嘅樂觀感同埋正面啊、活力啊，同埋個健康咧，都顯著比另外嗰兩個組別嘅人咧，係好嘅。 嗯， 係啊。咁即呢個簡單，即係做咗啲實驗啦。即 係我突然之間聽你咁講咧，呢個方法可以用喺湊仔喎。即係雖然職場 KOL 啦，講兩句湊仔嘢咧。 係。 如果喺即係每一日啊，可以用一塊白板就寫低，即係叫仔仔寫低你今日有啲咩開心， 係 有啲乜嘢唔開心。其实都是令到他可以，咦，原来这样的事令我开心，他会越来越好快速地认识自己。 是啊。 哇，好方法啊，你这个。顿然醒觉啊，我觉得我。 轻轻一点，即是由小路仔开始做一些小小的培养。 啊、 那我们大个就没那么礼计了。即因为即有个习惯嘛，起码、 啊、 有个方法，原来我可以这样 做。大人呢不得闲做这些东西、啊。 但是其实有很多即、研究上面呢，其实都为什么我都想鼓励大家，就是其实都很多研究去告诉我们呢，当我们的专注力摆在一些感恩的感受上面的时候呢，其实对身体都会真的有一些好处的。成日说失眠嘛，咁原来呢，当你投放咗多啲嘅注意力喺感恩嘅感受上面嘅时候咧，其实你嘅睡眠质素咧都可以有啲嘅改善啦，同埋减低一啲焦虑同埋抑郁嘅一啲嘅反应啊，吓，同埋咧对原来心脏咧都会即系、就是、一啲心脏疾病咧都会有一啲改善嘅，睇下几多好嘢， 健康嚟嘅喎，健康都好喎。 同埋咧，原来咧就系讲紧话当你有一啲多咗一啲咁嘅习惯嘅时候啊，你个脑袋咧会即系。我哋個成細個成日講咩 ？practice make perfect 啊，即係功多係數係嘛？你成日都做呢件事嘅時候咧，你嘅腦袋都會被激活啊。 哦， 咁你會容易 引發咗嗰種正能量嘅潛能出嚟。 頭先你講話，譬如小朋友咧有一個咁嘅習慣咧，當我哋平時點解會冇咗好似識得去感恩，好真心去識得？ 因為由細到大成日喺度怨咯， 或者你被太多嘢去干擾啊。是唔記得咗你可以做啲嘢，呢個係你嘅本能，其實一定係由即係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但係當我哋太忙啦，例如 俾名利干擾咗我哋嘅思想， 或者你黐得太多一啲唔同嘅或者吸收得太多一啲， 鼠輩你想講係嘛？ 負面嘅思想啊，或者即係干擾得太多嘅時候，因為而家啲信息太多， 係啊， 你唔記得咗原來你識得可以去感恩，而感恩係咁多好嘢嘅時候咧，咁由新年。即當要講咁多好説話嘅時候咧，不如都嘗試習慣翻一個感恩嘅日常啦。即喺生活裏邊去留意一下令你會感恩嘅事情啊，由家人開始啊。頭先小白講話小朋友一齊去做一個學習咯。如果屋企真係有小朋友，呢個幾好啊，就有一個親子良好嘅親子關係。喺公司係啊，又同同事去做多啲 呢兩個 friend 嘅同事嗬。 friend 嘅做起啦，一個我總係嘅，即譬如我喺做嘢咧，總有一兩個係特別。投契或者大家知道大家臭味相投啦，即係大家知道大家性格，咁喺嗰度咧再去諗一諗，其實真係感恩嘅。每一日，譬如哦，同事係明白你已經幫你 prepare 咗啲文件嘅時候咧。你好似理所當然咁樣，但係唔係㗎，即係佢能夠 冇必要㗎， 可以好快好有效率地幫你做咗呢件事咧。其實真係唔係，就算係保安姐姐，佢能夠可以幫到我做到一啲嘢，其實都已經係一件好感恩嘅事。 係啊，有陣時都係嘅，即係你講得啱啊。淨係講緊我翻工咁樣啦。朝頭早入嚟嘅時候咧，我話衰啊，成日都唔記得嗰啲密碼咧。好彩成日都有人幫我咧，撳一撳個掣，等我可以開到道門。 係啊，唔係佢認得你啊嘛。 係 啦，你要感恩佢認得你。佢如果唔係認得你，佢應該唔會幫你開。 所以每一次我都四萬咁口同佢講多謝曬，早晨咁樣。 好好啊，咁所以呢個習慣由新年啊，而家即係仲未拜完年啦，咁啊即係值得去諗下。如果見到朋友啊，見到啲親戚。好少見嘅，即係值得去諗下。原來我今日能夠可以大家一齊聚會，都係好感恩的。 如果寫得多呢啲叫做正面嘅事情咧，其實越寫得多，會唔會有個現象就係我啲唔開心嘅事情會越嚟越少嘅咧？ 其實你 occupy 咗多啲時間喺呢一啲嘅事情上面，其實會唔會嗰啲嘢都？可以唔得閒理佢咧， 係 咪啊？係啊，即係我哋個腦袋個 RAM 好少嘅啫。咁你想擺多啲啲咩嘢喺裏面咧？咁如果你頭先講話，我擺多啲好嘅嘢喺裏面，咁呢個一定係會有一個正面嘅效應。 人一世物一世。 頭先 個 research 嘛，係 啊，真係會有幫助嘅。 好，唔該曬 ，Circle， 拜拜。 OK， 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六點，我做緊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系啊，初四啊，我哋初四咧翻工都系开开心心、精精神神嘅。咁啊，唔知道今日 Vicky 翻嚟嘅时候啦，咁啊，路面上边你见到有冇啲特别嘅交通情况啊？ 今日都好顺畅啊，翻嚟嘅时候， 嗯， 同埋我想话想分享就系今日翻嚟嘅时候望到窗外咧，天空啊好靓啊， 系， 虽然好冻啊吓，但系就翻嚟嘅时候可能都仲比较上早啦，紫紫地色嘅个天空，好粉，系啊，跟住佢再加咗一啲云咧，好有 layer。 哎呀，我错过咗添， 系咪？ 而家出边 你黑掹掹啊嘛，翻嚟嘅时候 系啊，漆黑一片啊。而家出边仲有冇啊？ 而家光咗啦，就未知。系啦，就可能已经再光咗啲嘅时候，就未必见到咁靓嘅天空啦。所以系翻早嘅时候就可以欣赏到啦。 系啦，问下钟哥而家睇唔睇到先？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早晨啊，早晨啊 ，Vicky。 早晨，钟哥。 嗱，咁啊，所谓今日系初四啊嘛。 嗯。 咁其实今日初四咧都开心嘅，但系不及如果今日系初恋就更开心。今日农历年初几啊？今日农历年初恋嘅，我 哇， 高兴啊！真系 初恋啊，真系开心啊！其实每一日嘅心情咧，都好似有初恋咁样嘅话，哇！你真系每天 so happy 喎、 啊。系、 啊，系啊，系啊，真系高兴啊！嗱、啊，就话讲啊 ，Vicky 话见到个天空嗰啲好靓啊，咁而家都 OK 嘅，不过就冇咗咁多颜色啦。而家咧就两只比较简单啲，就系灰啦。一隻咧就係冇咁灰嘅，咁但係呢個係唔使擔心啊，因為我哋嗰個意境咧，純粹係從呢一個心境出發嘅嘛。 係啊係啊係啊， 就算個天幾灰，我哋個人灰咧，其實係 OK 嘅喎。 係啊，最緊要就我哋每一日嘅心情都係開心就得啦。 係啊 係啊， 交通方面咧，完全又係都係嗰句啦，今日仍然係公眾假期啊嘛，唔需要擔心嘅，路路暢通。不过阵间小白再睇睇你嗰、那个即系电脑系统咧，你就睇下究竟系咪周围都仲系都畅顺啊咁样啦。 系 啊，咁但系咧，即系都系提一提大家。咁呢两日咧，我出嚟嘅时候都好早啦，系咪六点零七点钟出嚟啦？咁但系有啲人咧系逆方向而行，即系翻屋企啦。咁你睇到呢班朋友们咧，都应该系啱啱玩完啦。 系啊， 咁啊喺天光先翻屋企啦。 系啊， 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小心揸车啊！ 系、 哦、 啊， 够精神唔够瞓，可能唞一唞先会更好啦。 系啊，有阵时如果我翻工或者又放工嘅时候咧，当我驾驶发觉个精神状态麻麻地咧，我宁愿将架车泊埋一边。稍作休息，即系我会情愿咁啊，好过我仲喺度盲中中又攰又夹硬揸咧，就仲危险啊！ 系啊系啊，都真系噶。我記得以前咧，即係分享下我以前拍劇年代，譬如話0630，即係朝早六點拍到第二日六點，然之後再接六點嗰啲咁樣咧。 嗯， 咁有一次我揸車翻屋企，攰到無倫。咁終於點樣咧？我揸咗三分之一路程頂唔順，咁我拍低個車街瞓咗啦。咁跟住瞓醒之後咧，原來已經夠鐘翻工啦。唔揸架車出嚟，咁啊兜翻轉頭翻翻公司。 係，係喎，你寧願如果你有車嘅話咧，你翻去架車嗰度，直接喺架車度瞓咗佢，仲好，仲爭取多啲時間休息添。 係啊，其實好簡單啊，因為如果你攰嘅時候揸車，你翻到屋企，你個人仲攰。 吓系啊， 咁不如争取嗰啲时间瞓咗佢就算。 系啦、啊，所以咧有阵时大家即系精神方面咧，一定要谂下办法啊，咁啊做得好啲。而喺马路上边咧，如果咁眼瞓嘅话咧，其实系一件相当之危险嘅事嚟嘅。咁 系啊系啊， 系啊，大家情愿我好似我以前翻过轻潭噶嘛，我放工有阵时六点几嘅时候咧，都试过真系好眼瞓。咁喺嗰啲高速公路侧边咧，有啲位匿到嘅，我见到嘅时候咧。我即系匿住入去，我宁愿喺嗰啲地方咧，就即系休息，稍作休息，唞足精神咧，先至再揸车。如果唔系咧，哇咁样中下中下，即系自己个底盘都揸唔稳咧，累己又累人啊。 嗯， 系啊，咁成日都话你揸车有好多嘢唔做得嘅嗱，譬如你当然唔可以饮酒啦， 系啊， 亦都唔可以药驾啦，你食咗药唔得啦。 嗯。 醉驾唔得啦， 系啊， 咁同埋眼瞓其实都唔得噶， 系啊，眼瞓都唔好。 系啊，即系正所谓路面咧。打少要提醒精神啊，少一分专注都唔掂啊！ 马路如虎口啊！ 嗯系啊系啊， 系好咁你都快啲翻嚟一齐就系准备做节目啦吓。 好的好的， 好唔该晒钟哥。咁啊，天气方面咧，问一问阿 O 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系咪船仔都喺度啊？ 唔系船仔， 今日系 Vicky 又见到你啦， 系啊， 你嗰、那个。发高之后咧，真系好发啊！ 系咪啊？系咪开心先？ 发咗福啊！发咗福啊！ 发咗福啊！ 发咗福都系发几好啊！ 系啊！咁啊， 嗱，今日咧天气都几好嘅，继续天朗气清啊。不过头先 Vicky 讲咧话，喂有啲紫色嗰啲彩霞咧，咁啊小弟又见唔到啦，因为开始天光啦吓，咁、所以即系心机旁边听众，依家你练跑啊或者晨运嘅时候咧，可能就未必睇得到。不过今日咧天气明显冻咗好多啊，咁所以心机旁边你咧就要注意保暖啦，因为。其实琴日嚟讲呢已经天文台已经讲晒㗎啦。晏昼嘅时候呢无端端好热呢，啲人已经觉得喂今晚呢会系寒冷天气警告啊，会得返十几度啊。咁夜晚同屋企人食饭嘅时候呢，个个呢两三句唔埋呢就已经讲话係呀听日会冻㗎嘛，係呀听日会冻㗎嘛，今晚都冻啦、你睇下好大风啊。成晚嘅饭局呢就係讲住啊究竟有几冻啦，要穿返几多件衫啦，听朝有几冻啦，咁样。咁佢哋就知道我晨早要返嚟开咪嘛，咁我哇你真係穿多件衫啦、跟住呢讲咗好多次，你知啲长辈㗎啦，即係讲嘢 好关心你哋嘅身体呀、 係啦，我哋后生啲就觉得有啲沉啦，但我相信我老咗都係咁沉嘅。 係呀、应该係呢个我都相信。 系啊，咁应该都系啊，有啲嘢讲几次咁样啦。咁啊，唔紧要，最紧要咧，大家 keep 住身体健康啊。天气方面咧，都冇咩好讲啦。不过平时咧初四咁嘅口面咧，就初四已经要开工啦。今日咧啊，上天咧非常之好啊，俾大家咧初四咧都系放假嘅。咁除咗我哋几个继续留守直播室啦，同大家做广播之外咧，其实大家可以咧就可以休息一下啦。咁样，我听到有啲嘟嘟声啊，唔好我走字 啊，系啊，催你啊， 系唔好催我，唔好。咁我快啲入翻嚟直播室啦，好嘛？ 好， 使天气交翻俾你哋讲，唔该晒。 唔该晒。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啦。早上部分时间咧系多云嘅，天气咧寒冷，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15度，咁啊都系寒冷噶啦。吹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咁啊初时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噶。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咧，云量会增多。咁啊，云量增多即系代表可能中午嘅时间太阳伯伯咧啲因为温暖嘅阳光都晒唔到落。所以咧，咁啊有機會體感上面咧 keep 住寒冷啊嚇！啊早上仍然相當清涼，週末期間天晴乾燥，早上都係寒冷嘅。而家咧係11度嘅氣温，相對濕度55%，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4，中級度嘅水平。另外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啦、寒冷天氣警告同埋強烈季候風信號咧都係生效緊嘅。咁啊早上嘅7:15嘞，咁啊亦都咧有今日朝頭早啊晨光大學啊。 晨光大學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啊嚟到晨光大学嘅时间啦吓，咁啊电话旁边咧亦都咧就系邀请咗啊陈佩斯医师啊 Terry， 早晨 Terry， 你好啊，新嘅一年咧都希望你身体健康，咁啊日日都开开心心、 大家都咁话啦，因为最紧要我哋身体健康咧，呢一年咧就一定更加好噶啦， 呢、个一定要啦，咁啊而家咧即系正值咧都系啱啱踏入咗兔年啦，咁啊相信大家都有去朋友屋企啊亲戚屋企嗰度拜年，咁啊会见到全盒入边咧实在有太多精彩的食品啦，无论咧系中式的又有，或者西式的，西式嘅系咩咧？啊，中国人传统嚟讲唔会食朱古力噶嘛，西式呢啲咩朱古力金币呢啲就一定系西式的食品啊。咁啊放咗喺呢一个全盒入边嘅。咁但系我想知道啦，其实如果你话食物方面咧，喺中医角度嚟讲，会唔会全盒入边都有好多我哋要注意嘅咧？咁啊，例如甜嘅食物，咁我哋食得多又会产生啲咩坏嘅情况？我哋需要注意嘅 ，Terry。 絕對是啦，因為以前來講那些食物就沒那麼豐富啦，以前媽媽說喂雞髀都要生日才能吃的嘛，是不是過年都才吃雞啊，各時各節，但我們現在日都可以吃雞啊，日日都可以即很豐富啦、所以呢全盒來講呢，對於我們來講呢嘢食嚟講咧，真係太多啦。譬如以前可能偶爾食下啲糖冇問題嘅，但係而家我哋都成日食啦嚇。我啲女都係嘅，見到個全盒咧，哇，真係放題咁樣噶啦，真係不停喺度食啦。 係啊，要喝住噶。 系啦，要喝住一粒啊、两粒啊咁样啦，咁但系喺屋企人，即系喺亲友面前又唔好太过失礼啊，系咪先？ 系啊， 喺呢度真系好尴尬，所以我哋一定要咧去亲友拜年之前咧，我哋就要吓，即系约份三张先啦。咁食得太多嚟讲会点样咧？呢、个甜食嚟讲，大家我谂家长都好留意，一定系会有蛀牙嘅影响嘅，即系系啦，即系牙齿嗰方面啦，因为佢太甜啦。咁而另外一样嘢咧，其实咧呢啲太甜嘅食物咧，同埋好多人中嘅添加剂咧，佢伤嘅地方咧就是脾胃啦， 系啦，食落去嘅时间就伤个脾胃，因为脾胃系负责消化噶嘛。咁有好多过分嘅糖分啦，或者一啲好多人工嘅嘢咧，咁我哋个脾胃咧要加倍力量咧去处理。咁而家你知啦，有天寒地冻啦，冻嘅时间咧，个脾胃已经比较容易弱噶啦。咁所以咧，又食埋啲咁多垃圾嘢嘅时间咧，就好容易咧即系食滞啦。咁所以食滞啦，令到肚痛啊，或者食完啲糖又唔想食饭啊，呢啲都系比较小朋友常见嘅问题咯。 其实咧即系我哋叫甜食都有好多款式啦，咁正如我头先啱啱开始嘅时候都话到，甜食可能有中式嘅，有西式嘅。西式方面，如果你真系话朱古力嘅，咁中医角度嚟讲，佢有冇话个属性系啲乜嘢？咁我谂，譬如以前即系譬如可能系清朝咁，都唔会有朱古力噶嘛。咁有冇分咗个属性系点样嘅咧？ 嗱，譬如咧，我睇開嗰個製作方法啦，譬如朱古力咁樣咧，冇錯都還可以，但係佢加咗咧嗰個有白砂糖啦，同埋最主要係有奶啊。咁奶咧，其實如果喺我哋香港呢個比較潮濕啲嘅環境咧，奶咧其實就係會真係滯啲嘅，因為比較難消化嘅。譬如咧喺歐美啊嗰地方咧，比較北啲嘅地方啦嚇，譬如中國嘅北方啊、新疆嗰啲咪飲羊奶嗰啲，佢哋冇問題。但係如果我哋牛奶咧，香港嚟講咧，成日飲咧個脾胃係會消化唔到，咁所以咧個朱古力嘅成分通常都會有奶啦、有糖先至容易入口噶嘛，唔會 dark chocolate 噶嘛，係咪？係啦，咁所以咧對於小朋友嚟講咧，食呢啲咧就容易個脾胃都會容易去真係消化唔到啦。 哦，小朋友個脾胃如果真係差啲嘅，嗰、那個嘅叫做效果啦，係咪同大人脾胃差其實嗰個都係差唔多㗎？那個結果？ 哦，其實係㗎，不過咧小朋友更加顯而易見啦，即係你見到啊，佢胃口唔係幾好喎，又或者佢即係嗌肚痛喎，咁就已經係通常我哋會直接咧就處理嗰個脾胃㗎啦。咁而咧大人又唔同嘅，因為我哋大人你知啦，咦好攰喎，攰會唔會係唔夠瞓咧？又或者你排忙咧咁樣，咁所以咧就原因多好多，所以個情況複雜啲，小朋友就單一啲啦。 係簡單啲啊！我細個肚痛咧就唔係因為脾胃差，因為成績差，所以成日嗌肚痛咁啊，借尿遁嘅啫。咁啊，但係咧，如果你話講翻啦，中國嘅一啲嘅傳統食品方面啊，例如咧就係譬如一啲咩糖蓮藕啊，又或者係糖椰絲啊。莲子啊，糖金桔啊，全部咧都系糖嘅，咩糖冬瓜都系。咁但系其实佢哋个属性又系唔系不一样，食得太多又系咪唔好？有冇话嗰个中医角度嚟讲上限系几多嘅咧？ 嗱，其實咁啊，全部都係要淺嘗啦，因為始終呢一啲都唔係一個正常嘅食物嚟嘅。我哋正常食物三餐啊，起碼都食飯啊，呢一啲食物啦。咁所以咧，呢一啲都係淺嘗，真係冇話limit 嘅，因為都係咁。譬如有啲小朋友咁樣，佢係比較活潑啲，或者佢真係做運動，佢強壯啲咧，佢食多幾嚿好快消化到。咁但係有啲譬如話啱啱大病初愈啦，呢排會啱啱 covid 先好翻咁樣，咁佢個脾胃係處於比較弱嘅狀態嘅時間咧，佢真係唔食得多，一食得多咧，分鐘咧個病就翻翻嚟啦。我哋叫食服啦，中醫個角度嚟講。 明白啦，咁脾胃嗰我哋就明白啦。其實有好多嘅，譬如甜食咧，都會比較上傷脾胃。但如果你話講到油炸嘅食物方面咧，我哋又應該點樣注意呢？ 嗱，油炸就好明顯，真係熱氣啦，大家都會感覺到噶啦，係咪？尤其是咧，喂呢幾日咧就係放假咧，大家可能玩得比較夜啦，小朋友又好，大人都會比較夜瞓啦。咁夜瞓嘅時候已經容易有啲虛火啊，即係我哋瞓醒夜瞓嘅時候瞓醒覺就覺得，哎呀，好似即係眼火爆啊，眼好乾啊，好澀啊，頭脹脹啊咁樣，呢啲就虛火上炎啦，即係向上谷咗嘅。咁如果我哋再食埋一啲咧比較熱氣嘅食物，脾胃唔係好處理得到咯，咁又佢熱氣真係向上升。咁就會加重咗我哋覺得咧頭先嗰啲眼乾眼澀喉嚨乾渴啊嘅情況啦，咁分分鐘咧食多幾嚿紫菜啊或者呢啲食物嘅時間咧熱氣嘅嘢嘅時間咧就真係喉嚨痛，跟住又病咗噶啦。 哦，咁就要靠飲茶係嘛？我純粹諗係油係嗰啲所謂消滯啊去油咁樣，咁其實咁諗啱唔啱咧？ 其實非常之有道理嘅，因為我個女都試過有一次咧，見食嗰啲咧糖漿喎，點啲糖漿，咁佢都好好味，於是咧食剩咗嘅時候咧，佢竟然成。半碗仔飲曬， 哇！ 跟住佢食唔落飯啦，跟住我就問咩事啊咁樣，佢先話我飲曬啊，佢頭先個糖漿，咁跟住就好滯，咁我點算咧？就即刻咧就泡個布里茶俾佢，咁小朋友嘛，咁我就即係純粹係即係稀啲啦，有少少顏色啊，咁俾佢飲啦，好彩都可以處理到呢個急救方法。 哇！好彩阿媽係中醫師啊，即刻搞掂咗呢啲嘅問題啊，唔使太擔心。好啦，今日又要問一下啦，除咗油氣之外咧，就係嗰啲蘿蔔糕、蘿蔔糕啊、芋頭糕啊、年糕啊呢啲咧，都係農曆新年大家好中意食嘅。嗱，其中蘿蔔糕咧。 即係坦白講啊，一年365日咧都有得食嘅，不過係農曆年嗰時咧比較上多啫。咁有冇話其實蘿蔔糕嗰個屬性係啲乜嘢嗱？佢一定係油炸噶啦，用煎嘅。咁係咪真係下下都好似譬如西方嘅營養師所講，蒸就梗係會好啲啦？係唔係嘅咧？ 哦，其實咧嗱，蒸咧咁聽落去就好似好似健康啲嘅，咁油都冇問題㗎。其實我哋反而重點咧就係用咩油啊？因為好多時咧，我哋譬如可能市面上咧油可冇咁靚啦，我哋屋企用嘅油會靚啲啦。咁我常用嘅就會用啲茶花籽油啦。咁樣呢一啲或者其實咧，如果大家買到咧靚豬油咧，都係好嘢嚟㗎。 哦，係啊，咦，我又冇諗到原來豬油都有分靚同唔靚喎。 係啊，即係因為咧豬你都知啦，佢點樣去餵飼佢啦，譬如打針啊嗰啲就冇咁理想啦。咁所以豬油係好嘅，即係動物油都係好噶。譬如有牛油啦，牛油都係好好嘅。咁當然我哋牛油就好少攞嚟去煎呢一個蘿蔔糕啦。咁樣咁所以咧，我就通常用呢個茶花籽油啦。咁而咧，譬如市面上咧，當然都會有一啲粟米油啊，或者容易買嘅花生油啦。不過咧，就睇下靚唔靚咯。因為有時粟米油咧，因為粟米比較多咧，就基因改造啊，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啦。 咁如果蘿蔔咧，其實係咪喺叫做農曆年嘅時候食多少少都唔怕咧？ 嗱，其實蘿蔔咧，其實佢都係白蘿蔔啦。咁白蘿蔔咧，當某程度係一啲比較傷氣一啲嘅。咁所以要留意一下，如果咧大家都係食緊中藥，或者有啲朋友唔舒服食緊中藥，係啦，咁樣咧可能要同咧中藥隔少少時間啦。如果真係要食嘅話，淺上嘅話， 咁大家就要留意住啦。咁希望大家農曆年嘅時間咧都可以食得好啲啦。咁啊，盡量都唔好食到下下都滯曬，食滯咗都係飲翻普洱茶嘅啫，係嘛？基本上。 可以啦，或者陈皮啊、姜茶呢啲都有啲帮助嘅，多几个花款啊嘛，系咪？ 系啊系啊，多几个花款啊！如果唔系咧，啲小朋友一食滞咗咧，就喺度咿哇鬼嘈咧，其实都系好麻烦。虽然话大家中意热闹啫，咁希望咧大家兔年嘅时候啊，除咗咧就系可以精精神神之外，咁啊最紧要食物方面咧，同埋身体方面咧都注意多啲，咁个人就可以 keep 住健康啦。唔该晒 Terry 你，唔该晒， 好，拜 拜。 是否打困难的仗，徒有勇士模样，额角布满风霜，何以声调洪亮，但心声一句不响，燕蹄陪你喝酒，天地四面墙，没剑拔和弓张，仰天一笑父子上，仍见幽默形象，在我世界中央，慈爱怎样衡量，讨生活使你见不上，背负何止千斤，你从未算账，茫茫大海乘着小船出海，傻傻问你可仰望谁，若你不在，微风吹拂低头不语，将我收藏悲哀，当天未知那是成长，茫茫大海，那日乘着小船出海，傻傻问你可仰望谁，若你不在，微风吹拂低头不语，将我收藏悲哀，当天未知那是爱。 变娃娃忽然哭了，一世收藏悲哀，今天才懂那父爱。 一首歌曲啊，朝早嘅时间嚟到7:29啊，嚟自周柏豪嘅《小船大海》。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边嘅事，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啊。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出面咧就1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1%啊，咁啊注意啦，咁啊寒冷天气警告啦，强烈季候风信号同埋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呢、這个时间先听咧7:30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夜晚在平洲处理一宗噪音投诉的时候遇到袭击，期间开了三枪，一个菲律宾裔男子中枪受伤，两个警员都在事件之中受轻伤。事发在夜晚10:00，现场位于平洲永安街3号，警方继续调查事件。受伤的菲律宾裔男子事后由直升机送到东区医院治理，他和现场另一个男子已经被捕，至于两个受伤的警员就送到律敦治医院治理。美国加州再发生枪击案，当地傍晚6:00，奥克兰一个油站传出枪声，造成最少一个人死亡，7人受伤。警方说接报到场之后发现多个弹壳，未发现受害者，但是接获多间医院通知说伤者全部自行去医院，其中一个人伤重死亡，其余7人情况稳定。警方正是调查死伤者的身份，暂时未有人被捕。今次是加州3日之内第三宗大型枪击案，加州北部半月湾之前发生连环枪击案，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包括华裔农场工人。而加州蒙特雷帕克市22号发生的大型枪击案就造成11人死亡，9人受伤。美国前副总统彭斯位于印第安纳州的屋企发现多份机密文件。彭斯的代表律师说是在上星期发现10多份被标记为机密的文件，他已经就事件去信通知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联邦调查局人员其后去到彭斯的住所拿走文件。司法部国家安全司据报已经开始审查有关文件，并且开始调查文件是怎样在彭斯的屋企出现。德国传媒报道，德国总理索尔茨已经决定向乌克兰提供豹二型主战坦克，并且允许其他国家例如波兰这样做。报道说德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一个连，即是14架豹二型主战坦克。德国有议员认为索尔茨作出的并非轻率的决定，德国向乌克兰提供豹二型坦克是显示团结的有力信号。另外，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都可能向乌克兰提供艾布拉姆斯坦克，并且最快在今个星期之内宣布有关决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部分时间多云，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增多，朝早仍然相当清凉，周末期间天晴干燥，朝早寒冷。现在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5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八月七号起分期发放，揀咗八达通嘅，嘟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轩轩啊，人哋唔识戴顶安全帽啊，你教我，轩轩你教我啊！ 玉姐，你自己企翻好先。其实只要戴好顶安全帽后，将 Y 型帽带放喺下巴下面，再扣好条帽带就得噶啦。你试下。 我知啦，咁就算我弯腰或者系抬高头望嘢嘅时候咧，都可以防止个顶安全帽甩落嚟啊嘛。轩轩啊，你好叻啊！ 想知更多，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的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佩戴个人防护装备，开工就无往而不利。我系顾定轩。 二台话你知， 你手车够唔够定噶？ 我人称全菜界嘅车神，就算有几多碗汤同埋餸，我都可以极速送俾客人，兼且唔会倒泻。 睇嚟冇请错人、哦，咁我一阵打开个蒸柜咧，你就即刻咧拎煲汤出嚟，再马上上菜。 即刻？ 系啊，即刻啊！ 唔系应该等啲蒸汽散咗先至拎全菜嘅咩？ 咁咪慢咯，我哋做楼面嘅一秒都唔等得噶。 咁会辣亲噶、哦。 车神，你唔系怕辣系嘛？ 我唔系怕，只系贪少少嘅快而整亲，咁咪好唔抵。仲有前辈啊，你唔戴隔热手套，食物汤汁又装得咁满，好易出意外噶。 我系最红嘅楼面，使你教。 但系前辈，你系红种嘅红咧。职安局推出职安健升级食肆计划，协助企业改善职安健水平。公司参加咗，头八名前线员工仲可以免费参加两小时饮食业基本安全课程。不如你去进修一下。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福到福到，家家有福 到。阿欧小白做紧乜嘢啊？ 总哥谂紧新年同屋企人讲咩啊？ 恭喜发财啦！ 好似行啲， 身体健康啦。 仲有冇其他啊？ 今晚翻嚟食饭啦。 系、哦，听到呢句最开心。晨光第一线提提你，新年翻屋企食饭啦。 家迎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 家庭幸福有福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 点 解今日要讲早晨呢？今日都是公众假期喎，农历年应该系咪讲恭喜发财噶？ 嚟、哦、多次啦，好唔好？ 咪大师弟过咗初三仲要讲恭喜发财？ 要，梗系要啦。 十、哎、月都系拜年时啊嘛，成日都讲呢一句噶啦。 咁我哋嘅节目应该叫做恭喜发财啊！ 哇， 咁咪全年都可以恭喜发财噶。 恭喜第一线， 恭喜 恭喜第一线， 发财第一线好、啊。发财第一线好唔好啊？ 嗱，你试下改呢个名啊！ 发财第一线， 唔系会多啲人会听啊！听发财第一线， 第一时间啲人咪讲马嘅咧？ 系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而家嘅气温咧系11度，相对湿度53%。今日嘅天气咧大致都系天晴同埋干燥嘅，早上部分时间咧系多云，天气系寒冷，而日间最高嘅气温咧系都约15度，吹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嘅。 哇，总之样样都有啊，大家即系小心啲身体啊，同埋个环境啊吓。啊系啊，今朝同阿小白讲电话嘅时候咧，讲系。喂，究竟是寒天飲暖水啊，定寒天飲雪水啊咁樣啊？誒，關於呢一樣嘢咧，唔好心急。 我禮拜五再講。 誒有緣機喎，原來今朝真係。 本來想今日講啊，翻嚟講咗佢啊，有緣機啊。諗下諗下，不如講長啲啊，禮拜五先講。 好啊，好啊，好啊。 有密切留意啊，宣傳下先。 好 啊，九點半鐘梁永忠。 好啊。究竟暖水係點嘅作用咧？咁啊， 暖水定凍水咧？係 啦，咁啊。嘅九點半鐘梁永忠就去講啦。嗱，問下 Vicky 先啦。咁啊，即係過去嗰幾日，除咗拜年之外啊，仲有做啲咩開心嘢啊？ 做咩開心嘢啊？我諗同我啲狗分離啊。 點解啊？ 因為我一到新年咧，我就會將兩隻狗狗咧就會帶翻媽咪屋企，咁等佢哋度下假咁樣，爹哋媽咪又開心啲咁樣 度假，即係平時喺你屋企就係受苦啊！ 系啦，我阿妈成日都话翻佢哋屋企就系度假，因为佢哋成日俾好多嘢食。 哎呀， 系啦，咁跟住之后我就发觉，自己一个人喺屋企嘅时候，真 系 好挂住佢哋。 有屋企人嘅，系啊，咁你明唔明？开心下咯，系啊，二人世界又好，同啲 friend 即系叫捉战下玩下又好啦。有冇叫啲 friend 嚟屋企玩下？ 未啊，系啊，呢几日都系多数新年头一至初一至初五咧，都系俾晒屋企人嘅。 哦， 系啊， 即系全部好乖， 几好啊吓。 拜年啊嘛，又见下亲。 是啊，我哋都系咁嘅。咁啊，琴日都好传统啦，同屋企人咧就入咗去啊，即系睇下呢个贺岁马仔啦，咁样。哇，超多人，多到癫咗。 咦，你又睇天后唱歌系嘛？ 天后唱歌原来咧系好早噶，天后天后系十一点几唱歌噶，吴祖儿。 咁你琴日入到去咧，你系铺草皮啊，定掘草皮先？ 爸爸有斩我咪得咯，我哋做仔嘅想买只鸡髀食下啫。我想讲咧，琴日咧马会公布咧有啊80,000+人喺场入面啦，我目测咧有110,000人啊，根本系人海嚟嘅，啲马仔见到啲人都惊啦，佢都见唔到十几万人睇住自己跑喎、啊。 我其实都系选择咗东铁出入啊嘛。咁、我嗰段时间我一睇就知啊，其实好多人咧，咁多人有车嚟咗唔上咧， 系啊， 我一睇就知啊，佢系等架车去马场啊嘛。 系啊，同埋咧，我琴日有一个好大嘅发现啊。我以為咧，啲人入得馬場咧，起碼玩一日啦，即係由第一場玩到第十場啦。唔係喎，我見到好多人咧，玩完第一場咧，好多人都走噶咯。因為好多人第三場已經全部走曬啦。 攞個意頭即係純粹入去。 真係啊，真係喎。嗱，我點都唔信佢第一二場已經重嘔咗落去，而佢已經係洗盡圓滑跟住走。我點都唔信噶啦。你入得去山長途程路遠係咪先？啊！好多人真系玩完第一二场咧，佢就走噶咯。我唔知道个行程咧系去完车公嗰度啊，食完鸡粥啊，再入马场啊，定还是入完马场啊，再去车公啊，再去食鸡粥啊？ 你 我唔知道个沙田一日游系点样玩、啊。 你有冇睇到尾先？ 我冇啊，我都 可能系咁样嘅，入去睇咗头场，跟住咧，唔系都要咗车公先，即系第一场唔得啊嘛，去车公先，跟住咧再翻嚟，再翻嚟，咁咁啱你走咗睇唔到啊嘛， 又或者系第一即系入去之前咧，先去咗车公先，然后第二场搞掂咗，就去还神，即刻还神。 但系琴日系赤口啊嘛，咁个当嗰啲马仔冲线嘅时候咧，有冇听到啲唔出得街嘅四字成语嗰啲？ 咁梗有啦，咁梗有啦， 冲嘅线冲。嘅时候唔系自己嗰只， 佢哋特登噶，我觉得再大声少少添啊，因为想应咗个破口啊， 赤 口嗰个，佢应咗佢啊嘛，起码系闹紧空气，或者闹紧啲马仔，唔系闹人啦，系咪先？和气生财啊，琴日都好多麻烦嘢啊，有啲放烟花讲咗几日啦，话非法放烟花俾人拉嘅，都仲有人非法放烟花， 拉咗啊，有啲拉咗， 拉咗啦吓，咁啊，即系总之就同埋你声浪嗰度又唔好搞到咁嘈。麻麻烦烦啊！嗰啲 琴晚半夜，我哋今朝翻早嘛，佢半夜两点几都仲喺暴露嗰边， 叫你起身啊！ 太早啦！ 咁啊，嗱，除咗暴露咧，呢啲隆重嗰啲嘢咧，仲有啲事发生嘅，就系开心事嚟嘅，就系呢个第95届咧奥斯卡嘅颁奖礼咧，将会喺香港时间啊3月13日举行啦。咁啊，通常都食正香港时间咧晨光第一线嗰个时段嗰度咧，就公布啲奖项。 因为佢哋做紧就系晚上啊， 系啊系啊， 咁啊咁啱。是我哋呢边天光就我哋做咯。 我每年都想着翻套 礼服啊， 礼服嘅 可以啊， 想啫。未做过嘅十几年都， 今年试下咯， 试下系咪？增强仪式感咁啊，系咪 ？Powerful top 嚟，影埋相摆。 即系钟哥咧，每年都会欣赏完啲电影咧，咁啊贴一贴啦，咁样。即系我哋就抌飞镖啦，因为你都知道，作为一个资深嘅演员，佢对其他演员都会有一啲想法，都会有一啲评论。嗱，奥斯卡咧就系集合咗几大嘅 電影評論咧，佢得出嘅結果，包括咧戲劇評論學會咧、演員工會啦等等幾個呢啲嘅，加埋曬一齊啦。嗱，編劇佢又識，演員佢又識，導演佢又識，係咪先？咁啊，系监制，系监制未搞到啫。 我啱想讲，我而家做埋监制。 系咩？ 系啊。 喂，嗱 ，Vicky， 你一定要买住啲监制。 仲贵。 因为正所谓大监制就负责开戏嘅。 唔系啊，所以咧，我又睇戏睇得多啊。 系啊，系。 所以我成日话奥斯卡，我成日话你可能用一个好有自己独特眼光去睇，但系亦都好简单地。有啲風向嘅， 哦咁啊， 你睇下啲風向，你但係你都知道吹到邊一個會贏咁樣。 喂，嗱，今年咧暫時咧 nomination 啊提名最多嘅咧就係奇異女俠啊嚇，亦都係咧即係叫華人嘅代表啦，可以咁樣講啦。咁啊，你會見到咧阿楊紫瓊啊咁啊提名咧女主角啦，咁啊另外咧男配角方面咧阿關繼威啦咁樣，咁所以咧即係暫時咧獎項方面提名領先咧就係佢哋咁樣。咁啊，鐘哥覺得阿紫瓊姐 Michelle 點睇啊？喂 ，Michelle 對Michelle 係啊，米雪威廉斯 Michelle Williams。 首先，我個人嚟講，當然希望楊紫瓊贏啦。 嗯， 咁佢贏就係一個華人光彩咁樣啊。咁但係咧，因為佢嘅對手都比較強橫啊，所以我有少少即係有少少留一留， 係留一留， 因為佢對手太強。但係好明顯，唔使諗咁多啦。阿楊紫瓊可以提名，其實真係當贏咗，因為佢真係一個代表啊， 冇錯冇錯， 即係提名當贏咗。反而男配角咧，阿關繼威咧， 就停粒 攞住半邊啦。 哦，攞住半邊， 攞住半邊，係啊。 好啦，嗱，咁啊，女配方面咧，頭先我同鐘哥咧咪前都研究啦，即係大家有睇《黑豹》呢部電影咧，就係黑豹個媽咪啊， 就係做皇后啊， 係啊，都覺得佢啊做得幾好啊。我哋好似睇完成套《黑豹》翻嚟，第一句都話啊，媽咪做得最好咁樣係咪？ 但係咧。即系黑豹做妈妈嗰位演员 Angela 咧，咁佢做得好，绝对唔使不容置疑。如果你大家有睇过黑豹，佢嗰种力量啊，嗰种 power 真系冇，我睇唔到有边个演员及佢噶啦，好有力量。但系咧，即系 但系啦， 但系 but， 如果你睇晒黑豹，但系嗰你写皇后呢个角色咧，个角色啊，唔系个演员啊，个角色本身系有啲奇怪嘅，即系佢对某啲嘢咧好执着，但系对某啲嘢咧。從個角色出發，佢嘅標準咧係有啲飄忽，所以咧有少少打咗折扣。 OK， 但如果純粹個演員咧，我又覺得冇得輸。但係有陣時候你睇，你唔係未必一定睇曬個演員噶嘛，個角色都可能幫到嘅，寫成點樣？呢度有少少又係好啊好，要睇睇諗下。 啲隱憂嚟嘅喎，呢個係 諗下諗先。 今年咧奧斯卡有好多戲咧，其實小弟都未睇啊，所以咧就唔可以好似鐘哥咁樣即係先行評論啦。不過咧男主角嗰度阿貓王咧就入咗圍啦，即係嗰位演員咁樣。咁其實都坊間都有啲説法話佢演得幾好嘅，做貓王呢一個角色。 我睇咗，我睇咗， 你又睇咗？ 睇咗貓王，睇咗。 你感覺係點咧？有冇机会问鼎影帝咧吓？ 有我觉得佢做得好， 系啊， 但系我有另一个心水， 不系啦， 另一个心水。琼嗰套电影嗰个男主角，嗰个叫咩名啊？ 班顿费沙， 班顿费沙， 班顿费沙。 应该唔使攞住半只， 系 攞晒全只， 攞晒 全只。 哦，嗱。大家咧就要拭目以待啦。3月13号咧，香港时间咧就会即系举行呢个奥斯卡啦。不过头先讲啦，话今年咧好多奥斯卡电影咧，其实未喺香港上画嘅。但系通常都系咁嘅，电影公司好醒目嘅，只要有提名咧，你嚟紧一两个月就会有得睇 噶啦， 可以煲翻佢噶啦， 系就会有得睇噶啦。即系早两日咧，小弟咧就再入埋去睇呢个贺岁片，睇咗其中一套啦。咁啊，平衡利益啊嘛，唔讲。不过咧。我真系觉得咧，睇电影咧，贺岁片真系众生相。嗱，我唔知道小白会带埋啲细路仔咧去即系睇贺岁片啦。 睇咩戏？ 系啦， 带埋小朋友去入戏院咧，睇又睇乜嘢戏？ 系啦， 如果你话嗰套咧。我咁講啦，獅子王嘅，咁你咪帶佢去咯。如果你話帶佢賀歲片，而家好多氛圍都係叫賀歲片， 一個械劫案咁樣，你又未必識睇啊，係咪先？ 見到你 打官司又未必識睇啦，係咪？ 佢都會問你，唔係問你，佢直頭可能你最黃金嗰個劇情咧，佢就突然間有個細路仔把槍，爸爸好悶啊，大打折扣，我自己都冇緊。最慘係咩啊？尴尬 系啦，旁边啲观众会秒啦， 都系大打折扣啫。我几惊个细路一出声，你 大打 出手咁样。 嗱，我想讲咧，小白，即系你成日做呢个亲子百分百啊，有好多嘉宾咧。 你啲嘉賓同你有陣時都講得啱，細路仔真係可以 train up 嘅。 係啊， 我咧嗰一日年初一二啊，我唔記得年初一定年初二啦。咁我入咗去睇打官司嗰部叫做賀歲片，係啦咁樣。咁我自己都好喜歡啦，因為我有一個好喜歡嘅女演員阿楊思穎有份做嘅，即係到大人幕咁樣。 嗰度楊思穎做得好啊， 係啊， 另外一個都做得好嘅喎。 另外邊個？廖子瑜， 廖子瑜都做得好， 兩個都做得好。係 啊， 咁啊贊埋黃丹妮先，個個都做得好，冇計啦，我費事 得罪。全部女演員都做得好。 雖然我而家冇做電影節目嘅，難保半年之後 come back 又做翻噶嘛，留一手活口。但係咧，我想講咧。真係啲家長咧攝住嗰個檔期，因為我睇四點零鐘啊，啲家長咧就係帶住啲細路仔睇呢一部電影，咁我心諗啊出事啦，即係因為咧我見到為數不少嘅家長，再見到為數不少嘅小朋友入場，我心諗即係呢啲都係正氣嚟啊嘛， 十歲嗰啲嚟講嗰啲係。 好即八岁又有，哦、我冇睇得咁清楚。总之一去到啲细路仔已经话：妈咪我要食泡糕啊！妈咪我哋坐呢个位好前啊！咁样类似嗰啲啦，即系全部咧投诉嘅声音嚟。妈咪呢套戏好唔好睇啊？咁样即系分别有三台嘅小朋友发出三台唔同嘅诉求啦。咁样咁跟住啲妈咪啦，坐就坐啦，好快睇完噶啦。咁样啦，咁其实套戏两个几钟噶嘛，根本就唔快啦。跟住 呢句真系唔好乱讲啊！ 系 好快好快完咧，呢句唔好讲。对上一次知唔知边个讲啊？ 边个讲？ 溥仪登基嘅时候讲噶，真系噶。溥仪登基，即系佢知道佢登基嘅时候几细个噶嘛。咁跟住佢好闷啊，好闷啊。跟住隔篱嗰个太监就话：好快完噶啦，点知真系成个王朝完咗， 追完咗系嘛？冇咁样发生到嘅。跟住咧，我都觉得啊。弊啦弊啦，揀錯戲院啦咁樣。咁我趁住屋企附近大角咀嗰個戲院最近啊嘛，唔係最近。咁我睇咯，點不知出奇地 鴉雀無聲， 鴉雀無聲喎，全場係好尊重嗰部電影喎。 係 真係啊，連一個細路仔喊又冇啦。出去廁所係有嘅，不過安靜地出去廁所啦，倒瀉炮谷又冇啦，一倒瀉炮谷咧唔係問題噶，倒瀉炮谷咧個阿爸阿媽就會鬧個細路仔噶啦，跟住咧玩手機又冇啦，哇！我真係覺得 係咪瞓咗覺啊啲細路？ 瞓咗覺唔緊要啊，作為我係觀眾嚟講，有乜所謂啫？我就算我係出品人都冇所謂啦。 有冇玩電話啊？ 冇啊！ 定係佢手機睇緊第二套戲， 玩手指 都唔入指咁，乜都冇發生啊！ 好嘢喎！ 好嘢， 真係好嘢喎！ 原來細路仔真係可以教噶，孺子真係可教也。我覺得好感動啊！套戲俾我嘅感動唔大啊，個場景、個電影院俾我嘅感動。好大啊！ 呢个好喎， 系啊，所以小白放心，你都可以带佢哋睇呢啲正剧，即系比较正剧嘅意思，我唔知点 样。可能将来咧个世界就系啲小朋友睇呢啲叫做大人少少桥段嘅戏咧就唔出声啦。可能到迟啲咧啲大人去睇狮子王咧就问翻啲细路呢只咩嚟噶？呢只咩嚟？ 或者睇宝可梦嘅时候呢只唔系水箭龟咩？跟住个阿爸问翻佢转头啊，咁大家 enjoy 下啦，睇下戏都系开心嘅。 7:55啊，祝大家都大红大紫大紫大红咁就好啦。 咁咪要啦，所以有句说话叫咩？唔知大家有冇听过金钟一响，黄金万两啊！即系农历新年嘅时候咧，咁啊，梗系希望啲。敲下啲金鐘啦！ 你估我使唔使港鐵都喺金鐘站落一落車啊？ 其實要啊， 加埋個罩落去 咯，黃金萬兩， 金鐘罩啊， 即係轉座。 而家最好噶啦，連埋啲新界朋友咧，其實都好容易就去到金鐘。 哦，係啊，真 係一直啊直去又搞掂，即係去呢個即係轉車站真係好方便啊！ 係啊， 好大。 好大， 真係好大， 係啦。佢嗰個扶手電梯個位咧，我第一次睇，而家就慣咗啦。但係第一次未去，又見到好多乘客咧，就將啲相放上網嘅時候，我真係哇！邊個 shopping centre 咁靚？ 係啊，係啊，真係啊，可能可以好似周邊地區嗰啲車站咧，大型轉車站咁樣，有埋便當賣啊。即系铁路便当咁样，俾个地方你开下餐。反正依家都好多嗰啲日式嗰啲饭团店噶啦，横掂都系。你不如正正经经整个四方盒嘅饭，俾我爱嚟冲下机都好啲啊。 边度食得嘢咧？ 系啦， 车站啊，车上边个位 OK， 边个位唔 OK？ 你要睇翻港铁 附例 啦，啊， 系唔得嘅， 唔得嘅。 而家唔得嘅， 系啦， 有啲位啊应该得噶， 吓，即系车可能车站。車唔係車廂啊， 我知係 車站入面，例如會唔會係賣關鋪頭佢自己 set 咗啲企位？ 係啦係啦，有啊， 大家自己睇翻。中環站會比較上容易。 係啦，香港站同中環站有呢個嘢， 自己睇睇啦。 係啦，今日咧點解講話呢個金鐘咧就唔係港鐵站嗰個金鐘，反而咧就想同大家講下金鐘花呢一種嘅花咧，其實喺農曆期間咧，咁佢開嗰個密度咧都見到越嚟越高啊！咁佢係點樣嘅咧？其實佢係一朵花，一束花入邊咧，佢好多個嗰啲粉紅色，真係好似一個個嗰啲我哋英文叫 bell 啊， 吊鐘啊， 吊鐘嗰啲咧，咁你望上咁啊，全部都係粉紅色嘅，咁啊一束好似花球咁樣咧，就掛住喺個樹上邊，其實咧都相當之靚嘅。咁啊，佢本身金鐘花佢其實好細，佢每一朵花咧大概好似一個手指公。咁大嘅啫，咁佢就一紮咁樣就好多個金鐘掛曬喺棵樹上面，所以如果你話要影相啊，要樣嘢咧，都係要行翻個人近啲，咁你就可以影到嗰、那個叫金鐘吊鐘花咧，就可以影到 有景深， 係啦，有景深，同埋可以影到好靚嘅，咁你先可以影得出嗰個花嗰個輪廓嗰樣嘢。咁如果你話而家邊一個位置？影呢一個嘅吊鐘花最好咧，咁樣咁啊，喺西貢方面咧，咁其實佢哋而家都有條行山徑啦，咁啊容易行嘅，因為佢哋都有好多唔同行山路。咁如果你要揾啲容易啲行嘅話咧，其實喺西貢都有大枕蓋嗰個位啊，咁佢咧就有一大扎嘅吊鐘花咧，咁啊都已經開咗嘅。咁、 哦、 我試過咧喺有一年都有喺呢個吊鐘花開嘅時候，咁啱就喺大枕蓋嗰一帶附近。其實佢成條路咧。都係有唔係話淨係呢一橛有吊鐘花，可能你行多咗一陣之後咧，佢又有大概可能六七棵，又係枕住有呢一類型嘅吊鐘花嘅。咁、 哦、 所以我覺得咧，如果嗱，譬如今日初四啦， 可以賞下花， 最好就係公眾假期。咁大家可能拜年嘅時候頭嗰幾日咧都用咗好多時間拜年啦。咁今日咧就準備聽日去到要翻工啦。咁叫回一回氣，即係淨係同翻自己幾個屋企人咧揾啲活動嘅。我覺得其實去行一轉少少地，其實二三公里嘅山路就已經可以欣賞到呢啲。吊鐘花 而叻啫，係咁行。我哋嗰啲行兩三秒都覺得攰啊嘛，大佬。 佢差平路多嘅，係啦。呢啲行山徑，我通常喺節目介紹嗰啲咧，都一定係適合一家大細嘅。 冇錯冇錯。不過行山同埋睇花咧，都睇下個天氣。係 啊 ，Vicky， 幫我哋睇睇個天氣好嘛？唔該你。 好啊，今日咧天氣咧就係比較乾燥啦，天晴嘅，早上咧係比較寒冷，而日間咧最高嘅氣温咧就係15度啦，吹清勁北。至到东北风嘅，咁初时离岸咧同埋高地咧都系吹强风嘅，咁咧展望未来一两日咧云量就会增多，早上仍然系相当清凉，记得着翻多件衫啊吓，而而家嘅气温。钟哥穿少啲系咪？大家就穿多啲。 钟哥今朝同你倾电话，你又话都冻，翻到你嘅时候，你都系咁单薄。 唔系佢 呢度温暖啊！ 难得我哋终于拥有女同事，佢要做下呢啲唔同嘅角色扮演，增强节目嘅戏剧效果系咪啊？我都中意。 但系而家咧系11度，所以都要穿翻多件衫。相对湿度51%嘅，咁所以记得穿翻多件衫啦。 系啦，佢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底线。 是芬兰的首要选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拒绝评论芬兰可能不同瑞典一起加入北约的问题，只是重申美国政府支持芬兰和瑞典尽早加入北约。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日前说，在土耳其驻瑞典大使馆附近上周末发生示威活动之后，瑞典不应该再指望土耳其支持他加入北约。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公布提名名单，啱啱在金球奖封后的华裔女星杨紫琼再凭电影《奇异女侠：挽救宇宙》获提名最佳女主角，金球奖最佳男配角得主关家永亦都获提名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奇异女侠挽救宇宙获得最多的11项提名，包括最佳电影和最佳导演等。颁奖礼本港时间下个月13号在洛杉矶举行。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2， 日元 130.26， 瑞士法郎 0.923， 加元 1.338， 人民币 6.784， 英镑对美元 1.233， 欧元对美元 1.089，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9。日经平均指数报27,272点，跌咗2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7.89美元，卖出1,938.3美元。在天气方面，强烈的东北季候风为华南带来寒冷的天气。本港今朝市区气温普遍下降到10度左右，新界再低1-2度。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5度，吹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1-2日云量增多，朝早仍然相当清凉，周末期间天晴干燥，朝早寒冷。现在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 55%，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老豆，你而家得闲吗？我哋嚟。 哦，大个女终于知道揾老豆探讨人生咧。 人生我哋一阵先探讨啦，我哋嚟探讨咗个实名登记先。我之前收到电信商登记提示短信，话要喺2月23号之前完成张太空卡嘅实名登记，如果唔系啊，就用唔到流动服务噶啦。 你老豆我啊，一向都系快人一步嘅，上年已经同你阿妈去咗电信商门市一齐登记咗啦。你都唔好等啦，18间指定邮政局都可以免费帮你噶。 其实上网都得。我而家咧就去电信商嘅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先。 仲有啊，有咩问题可以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系佢第一首作品，亦系一封情书。 任世间低估你，但我真。世间夸苦你，但我欣赏你的一切是完美，不会为随做做作到死。若世上有唱得一位，可以追捧我只要你。 Jerry 话呢首歌系俾粉丝，同时亦都系俾所有听嘅人嘅一封情书嚟嘅。佢觉得每个人都总有一啲悲伤嘅回忆，但要记得永远都有陪伴你嘅人为你分担。 潮流选中的越看越无味，能慢慢发光只有你。 作曲林奕匡，填词黄伟文，编曲 Ariel Lai， 监制 Edward Chen。上榜两个星期，连升12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6位，魏晋生第1个谜。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 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近年气候变化加剧，为香港供应水源的东江流域曾出现严重干旱。居安思危，有什么方法可以开拓新水源呢？怎样令市民提高警觉，珍惜用水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珍惜水资源，星期四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福到福到，家家有福到。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在这里祝大家家肥屋润。 我阿摄祝大家家和万事兴。我子豪祝大家家人工。 不是这个家、啊、 那家财万贯啦、 啊、那又 OK 喎、啊、 家迎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 家庭幸福有福透。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又是时候呼吁下大家。 是啊 ,1872388 做什么事啊，小白？ 晨光拜年团又来啦。 Vicky 仲记不记得做什么 啊？拜年咯，跟大家拜年咯。 都是拜年团啦。今天虽然是年初四，但都仲可以拜年，因为公众假期嘛。如果大家想透过大电波跟我们拜年又好，又或者跟你们的亲友拜年亦可以的。当然如果我想指明跟哪个大舅父拜年，大舅父都想听埋电话亦得㗎喎。打个电话嚟 1872388, 接通你嘅电话。 係啊 ,ok 嘅话呢我哋会接你出街嘅。 係啊，最好呢就可以听埋人哋屋企点样拜年。即係我个人好八卦㗎，听下你有啲咩傾啊，听下你啲家事啊。 好想知喎。 几开心啊。 究竟琴日赤口有冇真係闹交啊，应该字咁样啊。 有冇嗰啲亲戚问你几时结婚啊，几时拍拖，几时生仔啊，嗰啲问题啦。依家住边啊，嗰啲啦。四大难答问题，再多一条就係依家翻咩工啊。五大难答问题啊，就系咧，你几时结婚啦？几时生仔啦？仲有咩啊？头先讲话，几时拍拖啦？ 有冇加人工啊？ 系啦，有冇加人工啊？有冇加人工？应该今年唔会问噶啦，上年都真系麻麻地啊吓。不过调翻转头就又问你啊，你而家住边区啊？ 人工几钱？ 唔系有啲亲戚好成日问啲问题，好试探性嘅，即系问啊，你住边区啊？咁即系住边啊？咁样嗰啲咧，咁。即系唔系咁熟，一年见一次，冇乜所谓啦。其实住边嚟讲，你又唔会上嚟嘅，系咪先？ 小事干啦， 系咪啊？系咪 化解嘅啫？ 点样化解，师傅？ 如果佢问你住边区？ 住边区？ 我住贫民区啊！你咪想帮我先，即系问翻佢。 几好笑啊！觉得呢个应对 咁啊，即系你几时结婚啊？咁你知唔知你几时？发达啦，咁问翻佢就 凑够钱买首期未啊？哎呀，就系争你嗰笔钱咯！ 成日都好中意睇呢啲拜年嘅 YouTube 片啊，真系要拍一条咁样，几幽默啊吓！ 好，电话1872388，欢迎随便打电话嚟。 咁啊，打电话嚟同远方嘅朋友拜年又得啊，同我哋咧几位节目主持人 倾下偈亦可以啊， 倾下偈啊，互相送下祝福啊，亦得。 九点半钟嘅时候就会开始接大家嘅播出街嘅电话噶啦吓。 咁啊，依家已经有同。同时喺度咧，好努力咁听紧啦，1872388打个电话嚟。咁啊，与此同时咧，咁啊，讲下呢一个咁啊，通常咧，即系你去拜年嘅时候都会话啊，你拍拖未啊？去翻还原基本步第一步，我未拍拖，点结婚？点生仔咧？系咪先？ 哦，但系而家又唔一定噶， 系咪啊？你几时生仔咩？你一嚟已经问你几时生仔啊？未拍拖， 因为真系而家冇咗一个必然嘅先后次序， 系咪啊？系咪啊？ 拍拖、结婚、生仔，真系冇咗个必然先后次序。以前就系拍拖。结婚生小朋友啦， 系 而家可以调转嘅。 哦，先生仔后结婚，再拍拖， 或者生完小朋友拍拖结婚， 系啦， 或者唔结婚添， 系啦， 或者唔结婚，或者生完小朋友再生小朋友， 系啦， 跟住拍拖， 跟住点都好啦， 再生小朋友 点都好啦， 都得嘅。 嗱，内地啊，唔知系咪都系咁， 好混乱啊，系啊，好混乱啊， 即系可能内地传统啲，不过咧佢哋都好流行啊，呢个叫相亲直播，即系相睇直播。咁点样相睇直播啊？就系有一个 MC 喺隔篱咧，就讲话嗱，今日咧 阿O咧就要直播呢个相睇啦。咁、旁边咧有呢一位朋友叫做咧 Ivan， 系啦、，Ivan 咧佢又做 IT 金融业家，系、啊，亦都系从未结过婚嘅，零手全新噶，好似新车咁样嘅咁样。佢咧为人谦厚。唯一嘅嗜好系咩啊？就系咧中意小动物，养狗仔同埋放狗咁样。咁啊，跟住咧下边啲留言咧就会不断咁样讲话，喂、哎，我想识 Ivan， 阿 Ivan， 我想问多你少少啊，你住边度噶？咁样，跟住阿 Ivan 就会答，嗯，我住上海嘅乜乜区嘅咁样。跟住话，哇，好近我咁样。咁啊，旧时咧呢啲相亲咧就会喺北京一个叫相亲公园嗰度发生嘅，系啦。咁啲阿妈咧就会攞住张纸啊，咁样佢攞住，跟住咧啲女仔咧就会过去。啊！你个仔系咪真系咁样噶？跟住咧，如果有啲富裕人家咧，即系啲妈咪咧，好想娶新抱嗰啲咧，就会咧先同咧呢个未来新抱饮餐茶先嘅。过到啊未来奶奶嗰关咧，咁可能先可以约会嘅。咁、但系呢个相亲直播咧，近排咧形成一个风潮、啊。 咦？咁呢个相亲直播佢本身嗰、那个嗰、那个 target 咧，系咪都已经喺个视频入边，定系点样嘅咧？ 系啦，亦点样？系啦，佢都喺个视频入边。 系啊， 即系阿 O 同埋 Ivan 喺同一个入边出现。 以前即系譬如阿 O 讲啊，北京嗰啲咧，通常都系啲父亲啊、母亲咧就拎张纸啊嘛。即系阿 O 讲得啱啊，即系如果哇你有兴趣嘅。飲餐茶先，跟住先俾你驗貨嘅。 係啊， 而家唔係噶嘛，而家佢應該係喺個視頻入 面咩驗貨啊 咁講啫， 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佢講到咧就話，一開始講話呢個咩咩咩有啲咩特質嗰啲，好似係拍賣啊。 哦，係啊， 似個 零手全新啊，出貨啊嘛，成日都話，成日都話你幾時出貨啊咁樣嗰啲係嘛？跟住生小朋友啊，你幾時卸貨啊咁樣嗰啲咧， 真係大件事。 係啊，香港最緊要有貨，有貨喺手係咪先？啊，貨係好緊要，科與論。 咁梗系啦，咁梗啦，呢个就喺个视频入边出埋噶咯。 系啊 ，Vicky， 你有冇睇法咧？对于呢一件事吓， 我觉得好似有啲唔系咁好咯。 我唔系 我自己，即系我自己比较传统啊。同埋我觉得就唔好应该当一个人系货嘅。我哋都互相尊重。 唔系咁，佢都系求脱单啫。 咁啊系， 求脱单啫。用第二啲方法啫。 下面留言啲人系咪全部都系女士嚟噶？ 真系唔知噶。 系咪啊？ 呢个问题好特别 喎。 呢个问题 女士咧， 男士问唔得啊？而家 系啊， 都得，可能都唔系自己 阿爸帮个女问。 系啦，我就系想话，可能系咪啲妈妈爸爸啊？ 呢啲跨光谱嘅问题，我好保守嘅，我唔答你嘅呢度。 不过又真系好容易理解，即系 Vicky 你幸福啫， 系 咁，但系有好多人咧，未必喺佢哋个人生路上咁容易啊，搵到另一半啊嘛。咁佢哋可能系生活圈子又狭窄。我系博士研究生，我日日匿喺间房里边研究嘅，我识唔到人啊。 系啊。 咁冇辦法噶，咁要靠咩？靠阿媽咯， 係啊， 阿媽你幫我揾個阿媽嚟咁樣。 好似我有啲朋友，我有個朋友係做藥劑師嘅，咁佢長年累月都真係喺間房度負責執藥嘅啫。佢嘅朋友，佢拍拖嘅對象都係啲藥嚟嘅啫。咁佢點算咧？又真係想揾個人啊！陪下自己，佢喺網上面搞掂咗啦。 係啊，真係可以長相廝守。 咁點啊？佢哋結婚之後，日日喺屋企就執藥咁樣， 執第二啲嘢。你唔好理人，你執乜嘢啊？人哋結咗婚啦， 執屋咯， 執咩都好啦。 但係而家有咗呢啲應用程式，其實都好嘅。啱啱歐，即係有陣時啲職業咧，真係未必係真係識到咁多人啊嘛。其實我有啲朋友都係因為咁樣結咗婚嘅，好幸福㗎。 係啊，我都唔好話幫人啊，我純粹幫自己啊。你諗下，嗱我未讲啊，中国咧，山东省啊，就系呢个全国嘅相亲主播咧，多达啊二百几个啊。咁如果有一日我哋咧唔做电视主播啊，唔做电台主播啊，做啲相亲主播咧，你都有商机，你都去介绍翻隔篱嗰个哥仔啫嘛。 系啊， 往佢面上贴金啫嘛。 冇错，我去做啊，我自己都揾咗先啦。 你 就點會介紹俾人啦、 啊？唔係，我驚你揾曬啊！你去做，你揾曬所有女仔，搞到嗰個 Ivan 碩士畢業生做 IT 嘅 都冇用， 係啦 ，Oxford 畢業嘅都冇用。 因為點解啊？人哋零手全新嗰架新車都唔夠你呢架二手車跑得快啊嘛！你真係唔好去搞添啊！你搞啊，搞亂咗個市場啊，鐘哥，攞曬所有人啊，啲 number 啊，微信號啊，攞曬啲。 都係嗰句啊，如果係即係喺日常生活識到嘅，亦唔需要上網啊。講真，不過真係 咁，但係好難講啊。同埋內地咧，即係天南地北好大嘅，咁即係有陣時你嘅工作地方喺四川，你老家咧就可能喺湖北咁先算。咁你又想識翻個老家嘅女仔咁樣，咁你真係。 即係成日覺得同鄉啊，或者同省啊，即係叫同聲同氣啊。 例如成日都話喂，喺網上啲交友程式裏面識到另一半，開花結果咧，聽就聽得多啊。Vicky， 你話你真有啲朋友係咁樣啊？我想問佢哋結果都暫時都美滿係嘛？ 美滿啊！ 咁但係我好想知道究竟佢哋點樣開始咧？識咗之後喺網上識咗之後，咁你都要見個真身㗎。 佢哋會約出嚟食飯嘅。 咁做啲乜嘢咧？ 都是其實正常看戲吃飯係啦，同一個朋友做的嘢都應該一樣的，我有冇問到咁仔細？但是他哋而家都啱啱生了 BB 啦。 如果是咁樣的話咧，咁點解唔好又唔可以話好地地？即係譬如話以前咧，好簡單，朋友介紹，甚至乎那些叫咩雙體活動，有些可能覺得喂個個都結曬婚，係得你未結，不如約啲人同你去見個面啦。即係都會有一些即係實質。聖地真係見面嘅活動啊嘛，而家咧網上邊你會唔會信咧？ 嗯，我諗半信半疑啦，佢哋我估，但係咧佢哋係減少咗個壓力，因為有陣時咧，譬如朋友介紹咁樣，我覺得哎呀唔得喎，咁樣好似哎呀好似得罪個朋友啊咁樣，可能喺網上面少咗呢一重負擔啊，係、啊， 係不過即係呢啲緣分嘅嘢咧，都係天注定嘅。 係啊，而家除咗網上面之外，我之前咧即係全家人參加咗一啲叫做好簡單，譬如可能都係五六公里嗰啲親子行山團咧，咁入邊就真係乜嘢人都有。咁其中有啲都不乏咧單身男女喎。我、去到嘅時候咧，即係我可能即係已經係已婚人士喎，喺呢一方面就唔係好著眼啦。但係咧，當個 tour 完咗嘅時候咧，個主辦嗰個都已經就同翻我講：，你頭先有冇留意啊？我哋又成功設立到人哋啦，佢哋已經互相抄咗牌啦。 抄牌唔等於有好結果噶嘛？ 咁都起碼有第一步啊嘛， 有共同興趣啊。 你唔好咁悲觀，鐘哥。 咁你喺個行山活動嗰度見到，有對方，咁你起碼知道嗰個日咧。佢會行山嘅，咁、以後就算你要約出嚟、不如我哋又去行山。今次我哋一齊去 join 第二個活動啦。 佢抄牌幾多錢啊？320又係，都係 320。愛情無價嘅。 带上细笔而过，却找到你无人温暖。谁在彼岸天涯一方？一句山川湖南，你说落笔太慢。窗外古井幽兰，琴声平定孤单。我们擦了几颗悲伤，难落乐观。思念徒留纸上一张片碧云染。一句山川湖南，你说落笔太慢。何苦云存小山冰？ 祝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有周杰伦的《红颜如霜》是、Vicky 你不是有个题目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是啊，我以为你还有什么说，对不住、我们还没有默契，对不住，是我错。好， 没的，这些东 西练习的，不 是双向的、没默契又不可以赖晒你 是、 okay、我们都要负责， 我们都很大责任啦我们、 是 我不好、 好啦，不紧要啦，我们开题啦、那 又不好， 不好、 研究一下这个默契的问题， 研究一下默契， 你又给机会我自责一下先啦，这么快开题做什么？ 我谂住同大家快啲分享啊嘛， 好啊， 急做咩啫？做到十点噶， 唔好啦，俾我分享啦。 好， 新年大家系咪食到滞啊？有冇啊？ 冇， 有，我有， 有冇食得多重口味嘢？ 我食得多，亦重口味亦多。哦，同埋今年即系托赖， 系 消化力几惊人， 俾啲掌声。 好嘢，好嘢， 叻。 亦机灵啊，亦机灵啊，好似靓仔咁，点够你玩啊？ 就嚟六十噶啦，突然之间消化得咁澎湃嘅， 老人成细蚊 真系六十岁 啊 嘛！ 你而家后生咗好多， 真系 系，反而我有啲老态， 真系奇怪， 有啲老态，点搞法咧？ 唔紧要，唔紧要。如果最近咧食得多重口味，又或者食滞咗咧，大家应该都会想饮茶噶嘛，系咪？咁如果一班人咧就会系冲茶叶咁样啦，咁但系如果自己一个饮啦，可能你就会系茶包咁样啦，系咪？咁咧原来。我发现咧，因为我自己本身都好中意饮茶，成日都会上网睇下啊，有啲咩茶好饮啊，试下先。 你讲一盅两件嗰啲中国中式茶，定还是系外国嗰啲茶包嗰啲咁？ 茶包嗰啲， 茶包嗰啲 系啦。咁我而家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咧，就系原来有呢一个裸妆茶包，大家有冇听过？ 未？ 知唔知咩系裸妆先？ 裸着衫嘅茶包， 即系平时啲茶包有个嘢笠住啦，咁样啦，或者有块纸咁样啦。 系啦， 裸妆就咁一揩茶叶倒落去， 唔 系 中式系搣嗰啲好似龙井，我一忽落嚟抌落去嗰啲啊。 即系一饼茶叶嗰啲系咪？咁嗰啲因为咧每次冲咧就系要冲好多噶嘛啲量咁样，同埋唔方便啊嘛。咁原来咧就系最近咧有个叫裸妆茶包，平时我哋茶包咪将压碎咗嗰啲茶叶咪摆咗落个滤纸啊或者不织布入边嘅，跟住拎住条绳咁样。方便抌噶嘛？咁原来咧就系话啊，原来有呢一啲嘅茶包，有呢啲不织袋、不织布咧，都系唔好啊，唔环保啊。咁跟住有个国家咧，就有呢一个裸妆茶包嘅出现。佢点样裸妆法咧？佢就系好似有嚿炭精咁样，拎住条绳，好似个炭精咁样，放落啲水度，然之后佢就会成块完整嘅茶叶泡咗出嚟。 吓！即系佢将块茶叶压缩咗，变成一粒嘢咁样， 然 之后冲水之后变翻一块茶叶。 系啊，佢系一扎茶叶。 咁我本身攞翻块茶叶放落去咪得咯？ 系咯。 但系唔方便啊嘛，带出街。 哦，最紧要 搵到个位啊。 系啦，方便得嚟又可以就环保啊。 嗱，环保系一件事啦，但系去到茶叶饮落口啊嘛，好冇味先。 嗱，我。見到咧，佢一出咗之後都幾多人買嘅。咁佢嘅茶葉嘅品種唔係好多，佢得紅茶、白茶同綠茶。 啲樓啊夠多人買啦，但係唔係間間好處嘅喎。 所以呢個其實我都想試。 嗯， 係啦，咁但係有味道，但係我又好想同大家分享就係、是、啊，原來而家咧大家。都好注重環保啦，已經即係有呢一個裸裝嘅茶包，係啊，所以之後我就試下買翻嚟試下，再同大家講下究竟好唔好味。 啱啊！ 雖然聽落好似幾吸引咁啊，又環保啦，或者個味道可能都啱有啲人咁樣啊。 係， 但係另一樣嘢，因為佢冇咗個包裝咧， 我硬系讲得好似会卫生， 卫生啊？ 会唔会又会有啲即系有啲问题？ 你冲之前吹吹佢咪得咯，钟哥， 即系又要用水冲下佢， 唔系啊，用口吹吹佢嘅咋，吹走啲灰尘。 咁你喺个运输过程里边， 你会 惊， 你会洗茶叶噶嘛？ 唔系，佢都有一个盒嘅，装住晒咁样喺入边嘅，都应该干净。 哦，咁啊好啲。 系啦系啦，佢都唔系就系就咁逐粒逐粒嘅。 咁都好，作为一位新人，你都系知书识礼嘅，识得请阿钟哥饮餐茶先，饮杯茶 系啦。系啦，到时。买咗翻嚟，请大家饮。 好， 不过而家即系农历新年咧，以前斟茶要跪低噶嘛，而家即系真系跪到啲后辈咧，晚要跪到。 阿法拉个女都系跪喺度。 你而家真系唔好乱嚟啊！ 系啊， 即系如果 俾啲网民话，点解 要跪 咧？跪 啊！咁呢个传统冇问题噶，咁样后辈或者佢哋个仔女跪冇问题噶，但系而家原来都唔得噶。 你话晒法拉都系阿上戏嘅妈妈嚟噶，生枝妈妈嚟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夜晚在平洲处理一宗噪音投诉的时候遇到袭击，期间开了三枪，一个菲律宾裔男子中枪受伤，两个警员都在事件之中受轻伤。事发在昨晚十点几，现场位于平洲永安街三号，警方继续调查事件。受伤的菲律宾裔男子事后由直升机送到东区医院治理，他和现场另一个男子已经被捕，至于两个受伤的警员就送到律敦治医院治理。新西兰工党党魁希普金斯宣誓成为总理，接替上星期辞职的阿德恩。阿德恩最后一次离开议会的时候和在场的议员拥抱，不少人情绪激动。他最后一次以总理身份出席公开活动，到访北岛拉塔纳无利部落，他一出现就被支持者包围，要求合照。阿德恩说他讨厌自己的辞职被视为对新西兰的负面评论，并且表示很感激这些年头能够担任总理职务。他在聚会之中发表谈话，说在心底感谢大家，赋予他人生之中最大的荣耀。阿德恩说已经准备好成为很多角色，包括后座国会议员、妹妹和妈妈。美国加州三日内发生第三宗枪击案，最新一宗发生在奥克兰市，在星期二傍晚六点几，当地一个油站有多个人开枪，警方到场没有发现伤者，但是接获多间医院通知，说伤者全部自行去医院，其中一个人伤重死亡，其余七个人情况稳定。警方相信事件涉及帮派冲突，警方就继续调查半月湾市和蒙特雷帕克市之前发生的大型枪击案。另外，华盛顿州阿基马市一间便利店都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三死三伤，疑凶仍然在逃。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的网站统计，今年以来美国已经发生大约40宗大规模枪击事件，而涉及枪支死伤数字就超过3000人。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公布提名名单，啱啱喺金球奖封后嘅华裔女星杨紫琼，再凭电影《奇异女侠：挽救宇宙》获提名最佳女主角。金球奖最佳男配角得主关家永亦都获提名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奇异女侠：挽救宇宙》获得最多嘅11项提名，包括最佳电影同埋最佳导演等。颁奖礼喺本港时间下个月13号喺洛杉矶举行。

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如果大家真系想喺大气电波讲声恭喜发财，同你嘅亲朋戚友拜过年嘅，打个电话嚟1872388，我哋今日神光拜年团压轴一低啊！ 系咁啊，打个电话嚟咧，同我哋又送下祝福啦，差唔多都起身啦，我估计大家、 啊、 即系咁样，可能打牌啊，玩下咁样，咁啊差唔多起身，咁啊听到神光第一线嘅广播咧，咁啊想同我哋几位主持人啊互相祝贺一番又得。如果你身边有啲亲朋戚友咧，即系未能过到去拜年啦，透过大气电波拜都可以，1872388等你电话吓咁样。咁啊，头先咧即系亲子百分百嗰个宣传声带咧都话啊，细路仔啊可唔可以即系都要恭喜发财？咁啊要噶，因为细路仔斗好多利是啊嘛。咁打开咧财金版嘅报章咧，咁呢几日冇港股啊嘛，个标题系咁样写嘅：善用利是钱啊，培育小富翁咁样，系啊，好啊， 先留翻啲版俾我得唔得？ 可以啊， 但系我又睇到另一个新闻，关于利是钱 系点啊？ 有个爸爸定妈妈咁咧就话个小朋友啲利是钱咧，佢就代为保管啦，好似萬幾蚊嘅，跟住代為保管之後咧，冇俾翻個細路，個細路告上法庭喎，但係最後勝訴喎， 喺香港定係內地？ 我唔係好記得啊呢一樣，我就記到咁嘅標題。即系总之系最后胜诉，即系阿爸要俾翻啲利是纸个细路， 系咪大嘅家族嚟啊？胜利啊， 万几蚊啫， 唔系啊？可能我成日觉得啲大家族嗰啲咧，即系当香港四大家族啦，可能个细路仔啲利是钱咧，由佢零岁啦到十八岁啦。可能都起碼有 幾廿萬噶嘛， 都唔 我估可能有百幾萬， 啊、 我估有百幾萬， 啊、我都估。 你估有冇啊？ 冇啊！我覺得啲有 真係冇，你答 得 好快 喎，唔止百幾，有幾百添。 因為嗰啲點解啲人咁有錢咧？ 係啊， 因為孤寒咯，所以孤寒所以先儲到錢噶嘛，係咪先？ 唔知係咪真係咁樣？我真係未試過投胎，下一世人試下投胎再答你呢個問題。 可能佢都係俾十蚊咯。少过我都系俾廿蚊，佢俾十蚊仲少过我。 咁系嘅，佢哋都唔使点用钱嘅。 系啊， 我识一个都颇为有钱嘅朋友，好多嘢咧，佢都唔使即刻俾钱噶。话叫姐姐落去买啲嘢啊。咁话你会俾翻钱姐姐？冇啊，包埋咁啊条大数咁样。咁当然佢开俾工人姐姐条大数啊，真系开得大啦。同埋佢用屋企嘅开支去开噶嘛。 系啊。 咁你作为少爷嘅佢中意要乜就有乜噶啦，所以佢唔使。叫做用真钱去买嘅，嗱呢啲就富裕人家啦。咁啊 ，Vicky， 我唔知道你细个都储得多唔多利是钱。 我细个系都系俾翻爹哋妈咪 keep 噶， 俾翻， 跟住但系就帮我存喺银行，到十八岁佢就俾翻张卡我。 真系俾翻你啊？ 系、 哎、啊，几好喎！ 中间可能打到折扣， 唔紧要啦。 有冇帮你攞嗰啲钱去投资先？ 初三嗰啲啊， 譬如一共俾咗10000蚊，即系到十八岁之前储到10000。去到十八岁之后都系原封不动，都系咁样。 爹哋有， 嗯， 爹哋有咁样帮我做， 系， 系啊。咁但系我唔知道有冇扣啦。但系其实你谂下，你收嘅利是钱，其实你都冇付出噶嘛。但系爸爸妈妈都要封俾人哋噶嘛。咁、我觉得又唔使咁样计来计去。 咁啊啱啊，同埋香港都通胀通得好劲嘅。咁你有 depreciation， 你好就系咁谂咯。 系、咁唔系点啊？ 唔知噶， 冇担心，冇担心你两个仔住，未必咁对你嘅。 可能佢话爸爸，我俾翻你买嘢食咧。 呢个。机会率低啲嘅， 好低啦！呢个可能问翻我，即告上法庭嗰啲可能喺我屋企发生， 唔会嘅。子女 十年 点样谂咧？在乎家长点样教，系啊。好啦，嗱，讲翻啦，即系呢个报章都讲得好啱嘅。咁啊，圈咗几个重点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利是钱咧就应该采用呢个532嘅法则嘅，教啲细路仔咩何谓532啊？即系咧分成咧，财富分为三份，咁啊，五成咧就系做储蓄嘅，三成咧就系做消费，两成咧就系做分享咁样啊。咁譬如你嘅小朋友啦，当有10蚊啦，有5蚊就储起佢，有3蚊真系俾佢用嘅。有2蚊咧，就我嚟分享。分享系咩啊？同阿爸阿妈分享。咁即系咧，阿爸阿妈有得回笼啦，又有50% 系我嚟储蓄啦。喂，呢个法则几有趣，亦都几简单直接。 呢个我睇到其中一个最令到小朋友接受嘅系咩咧？ 系咩？ 因为佢同时做到，即系好似嗰啲。 出奇蛋咁樣，佢做到三樣嘢。嗱，儲錢 到 係啦，儲錢咧，小朋友覺得利是錢啊，儲呢個係既有嘅一個就學校都會講嘅 concept 啦。 係啊， 利是錢儲起佢嘅，咁但係利是錢儲起佢咧，其實小朋友唔開心。你估個個小朋友都等，我真係好心急，等到十八歲就開攞。你估個個都係咁諗咩？係 啊， 佢哋梗係老實講想做咩？梗係買嘢啦， 買玩具。 你知唔知有個小朋友同阿媽講話？如果我等唔到十八岁 咧，咁灰啊，咁灰啊！ 人生人生， 但佢大都 人生无常，人生无常啊嘛， 人生 人生无常啊嘛， 欢咁样。 小朋友而家压力大。 诶，我识有个小朋友咧，佢系咁样嘅，佢话诶利是钱啊。可以咁樣嘅，不過咁樣澳門通咗關咯， 不如過去玩下啦，老豆。 不如過去 見你呢排都幾旺， 睇下會唔會十蚊變廿蚊翻嚟。 我聽阿蘇師傅講，你屬鼠嚟講，今年掂啊，咁樣係啊。你知唔知喺十二生肖入面嘅故事，老鼠係跑得最快嗰個㗎？ 不過你話教小朋友去點樣 運都行第一個啊？ 教小朋友點樣用利是錢咧，其實好高深學問。應該先問咗家長自己先，家長自己都未必懂得理財，你點樣教啲小朋友理財 啊？哦，真啊呢個 係啊，所以話五三二其實係啱數嘅，即係佢哋大個都要用噶嘛呢啲方法啊。咁但係如果個家長都係揾招唔得慢，又或者個家長自己都係完全唔使錢，即係佢哋用嗰套都唔係五三二嘅話咧，你好難說服個細路。我哋用呢一個方法去理財嘅，所以到最後又係新教咯。 係啊， 你自己做到，其實個僆仔就會咁樣做噶啦。 冇錯冇錯，咁啊講多少少咧，嗰兩個 percent 嘅分享啦，咁啊理財專家都有講啦。咁啊真係分享嘅對象咧可以好廣闊嘅，無論關係親疏都得。嗱，譬如咧，好似爹哋媽咪，你可以請佢哋飲翻餐茶啦。咁啊，甚或乎咧捐錢俾啲慈善機構。 呢個我都覺得幾好喎。 甚或乎咧，即係譬如 Vicky 同埋小白有小動物咧，你可以。啊！買件衫啊，或者買嗰啲即係小糧食啊，小嗰啲 佢哋啲小玩具又係 小玩具 啊， 買嗰只公仔俾只狗咬下，係啦，嗰只狗已經咬到爛咗啦嘛，即唔係嗰只狗，嗰只公仔已經俾阿 狗 咬到爛咗， 新嘅 係新嘅，俾佢再咬過咁樣，咁都係一個分享嚟嘅，係咪先？咁啊，睇下啦，大家會唔會去咁去教導小朋友啦？咁啊，理財得意咧都係重要㗎。財神到。 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合府庆新岁，喜气盈盈。齐贺你多福音，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兴旺荣升。朝晚多多欢笑，感受前程。愿夫妇恩爱体贴入微，成日有吉星照，百事无忌。共亲友相见，说话投机，充满新春喜气，欢畅扬眉。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所有冤侣化结并头，还望各位工友百业成就， 有成就， 大家冇争斗，快乐无忧，听只歌轻松下，包却恨愁。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 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搵钱易正路。财神到，财神到，好走快两步，得到佢睇起你，你有前途。 今年就是兔仔年，其实香港有很多的不同地方街名或者是地区，他们都是跟不同的动物名字扯上关系，例如是牛头角，牛头角的牛头角的角去了哪里呢？想不想知道？百元号转头告诉你知。地方仲未正式开始发展嘅时候啊，讲紧牛头角啊，当其时嘅海岸线咧系两边突出嘅，同牛角咧非常之相似，所以由以前开始已经叫做牛头角噶啦。咁当然因为填海嘅关系啦，牛角都已经消失咗噶啦。而牛头角对面咧更加就系码头角嚟嘅添，所以话咧相当之有趣啊。另一方面，香港原来1841年开埠之后呢，咁需要用大量嘅建筑石材噶。当其时引入咗呢，就係唔少客家人聚居咗喺牛头角一带，发展呢就係采石业。牛头角啦、茶果岭、鲤鱼门，再加埋呢就係善草湾，合称之为呢就係九龙四山㗎喎，相当唔错啊。嗱，头先有提过码头角填海之前就是位于土瓜湾北面的海角位置的。其实呢填海之后同启德相连这个的海角呢也都慢慢消失了。咁但是码头角附近啊而家都仲系有海边的，并且有码头角公众码头以及九龙城码头。咁但是因为填海关系啦，九龙城的码头亦都划咗去唔同的区分啦。好多香港市民亦都视之为码头角呢就是土瓜湾一部分，唔知你又系唔系咁諗呢？喺呢个地段我哋都会见到有牛棚艺术村同埋牛棚艺术公园嘅，嗱佢哋前身咧就系食用牛嘅中央屠宰中心同埋检疫站嚟噶。啊，当其时等待屠宰牛嘅气味咧，咁啊非常之浓烈，而呢个名称亦都咧就系发展成为今日仍然见得到有佢哋嘅足迹噶。

小白中哥屋企啲高清得七七八八未咧？ 计咩七七八八？九九十十， 九九十十添啦。我就七七八八啫， 我都系七七八八咋，系啊。仲有底萝卜糕，仲有半蟹未食到。 呢个同你差唔多。 我都话咩咯？今年我胃口大咗，个消化机能就强咗， 几好啊， 好 好 啊， 系啊，好快系嘛？ 好快， 做好出色啊！直情系逆机灵， 逆灵生活相当好。 不过今年咧，即系自己食糕嘅时候咧，有一件得意事可以同大家分享。咁啊，食咸糕啦，我中意食咸糕多啲。咁啊，攞嗰啲辣酱啊，同埋嗰啲 XO 酱出嚟点啦。唉，撞鬼啦！ 咩事？ 一 新年流流唔好撞鬼。 唉，一开咧，一开啊发啦，发咗啊！ 哎呀， 直情嗰个 XO 酱咧发咗，因为咧嗰一啱 你太耐冇开啊。 除咗太耐冇开咧，我估计上一次用之后咧，就系可能 掂 到啲水啊，即系可能个匙羹啊。滗落去嘅时候染咗啲水啦，咁再加上咩咧？今时今日咧，咪好流行嗰啲叫做酱料咧。我哋身边有啲朋友即系中意自己做啲辣椒酱出嚟啦，咁啊卖俾人噶嘛。咁但系咧嗰啲辣椒酱就冇嗰啲防腐剂嘅，咁所以变咗咧，可能少少嘢摆咗落去影响咗个 texture 咧，已经啊会发起上嚟。 我一个习惯，大家都可以用嘅， 系啊， 即系好简单。如果用呢啲罐装某一啲嘢，你系。酱料啊，大部分都系啊，我就会用一只新嘅匙羹， 系啊， 滗一羹，完 完系嘛， 唔会再翻入去滗， 唔会翻滗， 唔会。 但系嗰个酱好好食啊， 用第二只匙羹， 用第二只匙羹再滗一滗， 咁你就确保你唔会因为洗嗰只匙羹而嘥咗个羹酱啊嘛。 系啦， 即系我最多系洗多只匙羹啫， 系啊， 你唔会浪费咗。 诶，不过都系啊，所以咧，即系奉劝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啦，都系啊，有阵时咧，即系滗呢啲酱料嘅时候咧，你想 keep 到佢耐啲都有得食咧。你又好似中哥咁样， 系 啊，用佢个。 不过你呢个都好嘅，新年头流发啊， 系 发啦， 最紧要发到猪头咁啊！好，转个流再做过， 疫嘅上限计划系700人，个人游客上限就系300人。基于保安理由，当局计划重置中英街检查站。保安局发言人回复话，已经系联同相关部门就住沙头角已被开放计划，如果是取得地区支持，将会展开准备工作。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离岛平洲昨晚发生警员开枪事件，一名警员在平洲永安街附近处理一宗噪音投诉案件期间，遇上有南亚裔人士袭击，警员警告无效，连开三枪制服疑犯。一名持有香港身份证的菲律宾籍男子身中两枪倒地，开枪警员和另一名警员亦都受伤，两个人分别由直升机送往港岛东区医院抢救，警方封锁现场通宵调查。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疫情进一步回落，本港昨日新增1987宗新冠确诊，咁系相隔半年再次回落到不足2000宗嘅水平，比起前日下跌超过一成。另外再多36名嘅患者死亡，年龄介乎32至102岁。根据初步分析，当中18名病人嘅死因同新冠肺炎有关。东方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一名有20多年钓鱼经验嘅66岁男子，前日大年初二朝早到屯门龙鼓滩揸艇出海钓鱼，深夜仍未翻屋企，屋企人报警求助。水警、消防和政府飞行服务队随即进行海陆空搜查，到昨晚仍然没有发现。另外，昨日在大屿山短短一个钟头内发生两宗行山意外，两名中年女子分别堕崖受伤和失足以致脚部骨折，分别由直升机急送港岛东区医院救治。堕崖的女子其后伤势急转直下，在抢救大约4小时后最终死亡，警方正调查她堕崖的原因。文汇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贺岁马赛事在昨日大年初三在沙田马场开锣，这次是继2020年之后首次再次被公众入场，公众席人山人海的景况再现，一共有超过84000人到沙田和跑马地的马场观看赛事，投注额高达206000万，创回归之后的新高，并且是创历年农历新年赛马日的最高纪录。大公报报道， 明报报道，政府由下星期一起撤销新冠患者强制隔离，染疫患者需要靠医生纸攞病假。劳工处日前在网上更新常见问题解答，解释不同情景的处理方法，提到如果外游的时候染病而不能够在原定日期回香港翻工，除非能够出示香港注册医生、中医或者牙医签发的医生证明书指明疾病，以及在相关时段不适宜工作并符合相关资格，否则雇员未能够享有疾病津贴。 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財政司司長將會在下個月發表財政預算案，多個政團都建議再派發消費券，協助基層市民渡過難關，亦都有意見認為無需再派。社評認為，基層市民受到疫情衝擊最大，收入銳減，在疫後復甦的初期亦都難以受惠，預算案在平衡政府的財政壓力的情況下，是應該考慮再推出單次的支援措施，惠澤基層市民。文匯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新春兼逢通關，令人憧憬會大旺本港市場，但是市面都只是本地人消費，內地客未見踴躍來香港，反而一窩蜂到輪候，主要是因為自由出入，而來香港比較麻煩，但是驗核酸已經非常趕客，而且來到要成日戴口罩，麻煩兼掃興，誰會貼錢賣難受。《東方日報》政論， 《星島日報》社論就話，完善選舉制度之後的首個立法會已經完成第一個立法年度，部分委員會一改慣常會議紀要的做法，以不具名的方式記錄議員發言，宣稱這個是方便公眾、議員和官員更加容易掌握會議流程、討論要點和回應。而社論就話，這種讓議員匿名發言的做法不便公眾稽查，難以對待議事有效監察，不同議會追求透明度背道而馳。星島日報社論， 明報社評，中國去年第一次出現人口負增長，對經濟結構會帶來重大的影響。社評說，中央政府應該宣布生育政策從嚴厲控制到放鬆，從此應該進入鼓勵生育階段。不過，即使有具體的鼓勵措施，相信也難以立竿見影，歸根結底是要加速經濟轉型，發展高科技和服務貿易輸出，提高生產效率。明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知唔知点样拣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嘅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的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边间商户有这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的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的。 福到，家家有福到。 我是 Main Hong Kong 的李志刚。 我是阿桃。 我是 TV。 我祝我阿哥呢，希望他身体健康，最重要呢就是事业啊，步步高升。 我呢就祝屋企的长辈们呢，全部呢都可以跑得好像兔仔那么快，行得好好，而且呢还可以财源滚滚啊。 我就祝我全家都心想事成啊。 Made in Hong Kong 同仁，祝大家家和万事兴，家家爱不停。 家迎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透。 老豆，你而家得闲吗？我哋嚟。 哦，大个女终于知道揾老豆探讨人生呢。 人生我哋一阵先探讨啦，我哋嚟探讨咗个实名登记先。我之前收到电信商登记提示短信，话要喺2月23号之前完成张太空卡嘅实名登记，如果唔系啊，就用唔到流动服务㗎啦。 你老豆我啊，一向都系快人一步嘅，上年已经同你阿妈去咗电信商门市一齐登记咗啦。你都唔好等啦，18间指定邮政局都可以免费帮你㗎。 其实上网都得。我而家咧就去电信商嘅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先。 仲有啊，有咩问题可以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啦。 对智障人士，你认识有几多呢？ 对智障人士嚟讲，自己做决定唔系一样咁易嘅事啦。 照顾者又面对咩困难呢？ 而家我就最担心我个女脚得唔好，惊影响到人哋啫。 身边嘅人又可以点样做呢？ 尽量俾多啲机会佢哋啦，有少少耐心啦，要信任佢哋啦。 乐书故事， 故事嘅主角就系一班智障嘅人同埋佢哋嘅屋企人。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愉快感觉来那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 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又嚟到晨光第一线嘅家长考牌学堂，梗系要大家坐定定听住 Clara 老师啦。早晨， 早晨，嘉明。 我哋上一集咧临尾嘅时候咧就讲咗一个好紧要嘅一个系统。咁我知道咧有啲屋企咧做得相当之好嘅，好似我晚晚星期天嘅拍档啦，子豪爸爸咁样样啦，佢嗰个嘅奖励计划咧系好犀利噶。佢已經喺屋企咧，好似人哋嗰啲乜乜樂園咁樣樣咧，有個獎品櫃。咁、那個獎品櫃呢就寫到明呢要幾多個印仔先至可以換得到呢啲獎品嘅。咁又真係好似幾好㗎喎，幾 work 㗎喎，我見佢同佢女女嘅相處都相當之好。咁其實點樣可以定立屬於一個自己屋企嘅一個獎勵計劃呢？ 係啦，嗱，獎勵計劃咧最緊要咧嗰個獎勵係佢中意嘅。我曾經試過有家長咧，我試過有家長咧個細路仔好怕睇書嘅，咁佢就話啊，你攞到五個即其實獎勵裏邊咧，你用咩模式都冇所謂嘅，咁可能當蝦少先算啦。咁佢話啊，你攞到五個蝦少咧，我就獎本書俾你啦。 更加唔想去要呢啲哈哈笑啦， 系啦，又或者试过咧，有家长咧就系、是、又咁啦，可能话啊，你想要乜嘢啊？咁嗱，好中意，其实呢个咧系我哋家长系会中伏噶。你问咗佢，你记住你自己嘅说话就系、是，你俾咗个 offer 我，你俾我去拣，我拣完之后你话冇啊，咁会衍生乜嘢？ 又系、哦， 会衍生乜嘢？ 冲突咯， 系啦，同埋唔信你咯，冇 trust 咯。系啦，冇 trust 噶啦，即系冇有信任你。我覺得，我講乜都冇用噶啦咁。咁所以我成日都講咧，即系我哋盡量咧，尤其細個啲咧，就最好俾兩個選擇佢咯。咁就最好噶啦。咁大個啲可以俾多少少嘅。咁你可能兩個選擇咧，咁佢都一定要揀 A 同 B 咯。即系例如，個細路仔其實兩個選擇呢一個嘅策略咧，好重要噶。例如，可能你出街，你問阿女啊，你想著咩衫啊咁。咁又會中伏， 成個衣櫃打開任佢揀嘅話， 係啦，又會中伏咯喎！即係而家得八度咁樣啦嚇，得十度八度，佢咧就話要著泳衣咁， 又係喎、 哦。同埋你諗翻嗰句説話係你問我想著咩衫啊？呢、這個先係重點啊！佢唔知咩叫凍咩叫熱噶嘛？咁呢個情況，咁你就你嗰度啊唔得啦，女出邊好凍嗱。雖然你用翻好多語言啦，同佢傾翻啦，佢講翻樣嘢。但系问题，你已经系你系违约咯。 又系喎、 哦。系啦，妈妈你叫我拣噶嘛，拣完你又唔俾喎。虽然你讲咗好多嘢之后，我最后都哦 OK 咁样，佢都明白之下，佢都会同你着翻一件嘅羽绒褛出街咁。咁但系其实佢个心可能系咪服咧，定系唔服咧咁？咁不如简单啲，就话阿女啊，你想着粉红色嗰件羽绒啦，定系着绿色嗰件羽绒啊？咁就簡單啦、所以其實咧，頭先你話你個拍檔啦嚇，佢就講得好好啊，個獎情好成功。嗱，當然我唔知佢個背後係咪一下已經成功啦。咁好多時我哋咧都淨係要教家長呢一個位咧都好難嘅，因為家長好多時有好多情況啦，例如做做下冇做啦，同埋頭先你講嗰啲啦，你想要乜啊咁嗰啲啦嚇。雖然可能成個櫃嗰啲，可能佢話啊唔係，我要嗰啲咁樣。咁而佢話要嗰啲之餘咧，你又啊好啦，嗱下次唔得噶啦， 哦、即是自己又再被他控制多一次。 是啦。其实呢你被他控制了，我不是说要赢个细路，而是说呢、嗯、原来个细路仔他学识了，就是说我可以你给两个解，我可以解其他，我是成功了，因为你强化了他的行为。其实做很多时候呢个细路仔的行为多数都是我们做出来的。因为我们强化了他一些他不即是你不好想去做的行为。但是在很多位置我们强化了他的话，他就会用这个模式去控制回来。那个 key point, 就是个重点，就是家长没有好恒常啦，还有一致啦，还有怎样去维持这件事呢，而令到个小孩子，其实个小孩子是 get lost, 他不知道是你的期望是什么。 好多时候呢都会听到有啲家长就係烦恼緊呢一个位置，即係成日都觉得哎我讲佢唔掂啊咁样。咁但係反思返呢，好多时候小朋友唔係话专登同家长作对㗎。而係小朋友佢尤其是去到呢一个年纪两三岁甚至乎係四五岁呢，佢哋本身就係要试你嘅底线，因为佢唔知道你嘅底线喺边。所以你条底线系咁退嘅时候呢，咁咪出事囉。 係呀，唔係四五岁呀，甚至乎一个 BB 其实佢都会试你底线㗎。即可能你俾嘢佢食嗰陣時，佢咧又試下另一塊面，咁跟住可能咧原來發覺啊，我可以揀唔食嘅，咁佢就自然嚟噶啦。當佢係做嘅行為咧，係你覺得係好嘅話咧，你就要誇張地大力去讚佢咧，咁佢咧就以後就用呢個行為去對你咯。 係啊，因為好多時候喺小朋友嘅眼中咧，無論你係鬧佢又好，你係讚佢都好，總之你個反應越大，就係你俾佢嘅注意力越多嘅時候咯。咁所以好多時自己喺作為家長喺度爆炸緊嘅時候，小朋友覺得唔知嘅，但係媽咪呢一刻佢望實我，媽咪呢一刻佢俾曬佢所有嘅 attention 我咁 咯。係啊，咁所以佢就會覺得係得咗。佢個行，佢呢個就係佢嘅行為功能咯。佢個功能就係要呢樣嘢，咁就俾到佢啦。咁我哋講翻少少啦，即係頭先話嗰個嘅獎懲計劃啦，咁樣獎懲計劃咧，你可以好創意嘅喎。你會點樣？頭先講話，例如哈哈笑啦，咁就話幾多個仔換乜，幾多個換乜。但係嗰個幾多個裏邊咧，你會有啲乜嘢嘅創意可以玩得到？例如 點樣先可以儲到印花係咪？意思係 唔係係嗰個印花可以點樣演變？例如頭先話哈哈笑係一個啦，貼紙係一個啦，戚係一個啦，仲有啲咩嘅模式可以俾佢哋？ 哦，我就好中意係佢哋睇得到嘅嘢㗎，真係可以見得到佢哋自己逐個逐個儲翻嚟嘅。咁所以我就好中意係貼紙啊、剔啊，或者係佢哋真係我哋可以同步去儲嘅一啲東西咯。咁但係我都見過有啲嘅家長佢哋就好簡單啲嘅set 一啖就已經當係㗎啦，但自己就要記住 set 咗幾多啖咯。 係啊，頭先你講得非常好，就係話要睇得到啦，同埋咧要變化多啲啊。因為其實你個變化唔多咧，你成個系統咧就會冧咗，就做唔成功㗎啦。即係例如可能、我試下用波子咁樣啦，可能有個樽咁樣，或者條線咁樣。嗱，呢啲波子咧湊到嗰個位咧，你就可以換禮物啦咁。咁你咪變咗嗰個變化會多啲啦，同埋亦都教緊佢一啲嘅科學上嘅嘢啦咁。即係其實喺嗰個獎裏面咧，即係除咗剔啊貼紙之外，仲可以有好多啲變化咯。又或者係例如個 LEGO 一路砌到十嚿咁樣。咁呢一個 visualize， 當然個 LEGO 唔好砌，即係呢個係獎懲嘅東西，唔可以俾佢攞出去玩啦，一定要揾佢定咗先啦，同埋唔好俾佢偷偷地去搞搞震啦。即係例如好似波子咁樣。佢又可以攞得翻啲波子嘅，即係擠得波子落去就唔得噶。咁你就要話俾聽呢個樽，然之後擺高佢。即係其實喺呢一度咧，可以變化多啲咧，就可以令到我哋細路仔咧係會更加容易，同埋有個動力咧。我想儲啊，我想要多啲啊咁樣。咁呢一個係好好，即係唔係淨係用一啲剔啊啲啦。頭先講石一啖咁樣，你將你個石一啖可唔可以搽個唇膏吸落嗰張紙度得唔得 啊？係喎，咁又可以睇得到咯，係喎。 係啦，所以記得係一定要睇得到，同埋大家一齊好 enjoy 嘅呢一個咧，呢個系統咧，佢就可以換到禮物噶啦。 耶！咁啊，作為家長又可以同佢一齊咧去設計一下，究竟你嗰個嘅獎勵計劃係點樣玩嘅先？多謝曬 Clara， 唔好客氣。 日已匆匆潜入人海，天黑了看街灯燃亮尘埃，整晚寂寞有谁爱，愿你怜爱仍我却见你隔千里外，圆月缺一点途人没自在，偏偏我固执得抬头没看开，知道月下你正伴着你所爱，唯求尚有错觉你我同在。 I'll be talking to the moon just thinking about you. When I look up at the stars I see is your smile. When you一片明明没意外，偏偏我敏感得连想起分开，整个现实你正伴着你所爱，如期待再见你呼吸不改。 I'll be talking to the moon just thinking about you. When I look up at the stars I see is your smile. 神光追踪三十一啦，今日嚟到一月二十五号星期三，年初四嘅，咁大家都未翻工住嘅，如果唔系翻工啊，大家面口都唔好睇啦。唔知阿昌啊点咧？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为各位新年快乐啊！今日放假快乐， 放假快乐啊！所以大家咧初四咧都见唔到初四嘅样啦。咁啊，但系今日夜晚咧喺港台电视三十一又有好节目可以睇到咧，个人嘻嘻哈，同埋知道咧自己咧住紧嘅地方嗰个政策方面嘅嘢。 冇錯啊！今晚七點半有呢個盤點政策啊！咁今集咧同大家聚焦喺呢個西貢區，咁啊住喺西貢區嘅朋友要留意啦。咁啊西貢區好特別嘅，佢又包括咗兩大區域嘅，一個區域就係大家去旅行都知道啦，生態保育價值好高嗰時嗰個郊區啦。咁但係原來咧，另外咧。即係將軍澳啊！呢、這個人口眾多居住嗰個將軍澳都係包喺呢個西貢區裏邊。 係啊係啊係啊！初頭唔知嘅話咧，你去到嗰度嚇乜呢度係屬於呢一區㗎？你真係唔知㗎。 冇錯，咁啊郊區同埋將軍澳咧，即係佢兩個地方咁唔同咧，所以佢哋各有唔同嘅需要，即係好多設施都冇由冇到有咧，都係喺呢個區嗰度出現嘅。咁啊，所以咧呢個政策咧就必須要平衡個環境同埋社區發展嘅。咁啊，今集咧我哋。呢、这个盘点政策咧，请嚟咗呢个西贡区议会前副主席陈国奇，前区议员啊，企呢个青年发展委员会嘅委员陈博志， 同大家解救一下咧，當中嗰啲政策推行嘅理念係點樣可以配合嗰個唔同地方嘅民生所需咁話嘅。 嗯，咁啊都要好多智慧啊，即係學阿暢話齋，譬如西貢區咁樣啊，喺將軍澳個範圍啊，或者即係西貢啊，即係佢又有都市嘅一面，但係同一時間咧，亦都有鄉郊嘅。鄉郊嘅時候，仲有啲行山勝地一紮都係喺度啦。咁所以大家點樣喺個政策方面做得好啲咧？大家留意住啊，盤點政策啦。另外八點鐘嘅時間咧，醫生與你話唱。 冇錯啊！咁啊，新年咧，咁啊，醫生與你咧都同大家關心一下咧，新年要注意嗰啲健康問題嘅。咁啊，就同大家講兩樣嘅範疇嘅。咁啊，係咩咧？就譬如即係農曆年間咧，我哋即係年廿八要洗邋遢噶嘛。即係過年之前，我哋都好多人要大掃除。咁啊，就好容易咧，就會即係用錯姿勢會扭傷個腰骨嘅。咁啊。另外呢，我哋過咗年呢，咁要拜年，周圍去啲 friend 啊啲親戚嗰度呢，就好容易飲飲食食呢，搞到呢飲食過量嘅影響呢個心，係呀，咁影響心臟健康㗎喎。咁所以今晚嘅醫生與你呢，就會同大家解答下呢，關於呢個扭傷腰骨同埋飲食過量影響個心臟健康呢兩個健康陷阱，同大家俾啲健康小貼士咁話。咁 即係 過年，過年大家一齊要關心一下啦。 係呀，咁所以話年初四嘅時間呢，都食咗三日啦，可能今日你都夜晚都仲有第四餐嘅大餐食，或者你下昼即系中午同晚餐加埋，即系你已经食咗六餐大餐，随时都唔止添。到底有啲咩要注意呢？今日夜晚八点钟，医生与你啊，听众。好啦，十点半嘅时间咧，我哋准备潜入水底嘅睇宝藏噃。 冇错，睇下呢个深海沉船呢个纪录片啊。咁今集咧同大家带大家去到呢个菲律宾啊。咁菲律宾海底啊，有好多战争嘅古迹喺度啊。咁话说话呢个1942年咧，日军突袭菲律宾，就为呢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咧太平洋战役展开咗个序幕。咁佢哋激战咗好多场之后咧，美国同埋菲律宾个联军啊惨败啊。咁而家咧喺菲律宾个海底嗰度咧，仲埋藏咗大量嗰啲战舰啊、坦克车啊、战斗机啊、巡洋舰啊嗰啲残骸喺度嘅。咁我知道去菲律宾潛水嘅睇魚嘅朋友多啦，但未必會留意到，或者佢未必去潛得到去嗰啲海域嗰度睇到有呢啲古蹟嘅呢啲戰爭殘骸。咁如果都有興趣想了解一下嘅話咧，咁今晚十點半要記得留意呢個深海沉船啦嚇。 我睇親呢個節目咧都覺得好神秘，因為你叫我潛到咁深咧，水啊，我覺得都幾忌嘅，因為潛到咁深又黑啦，又凍啦。坦白講，我驚啊！咁但係睇住呢個節目咧，就可以去到一啲咧，我諗我呢一世仔都唔會親眼睇到嘅嘢啦。咁大家留意住，今日夜晚十點半鐘啊，港台電視31《深海沉船》，唔該曬阿暢，拜拜， 拜拜。 係，唔該小白，唔該阿暢，同大家睇埋今日天氣。今日天氣真係凍啲啊，所以詳細啲睇。咁啊，依家咧11度嘅氣温嘅啫，相對濕度咧53%啊，比較乾燥啲啦。咁所以要注意啦，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咧現正生效同埋咧寒冷天气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仲有啊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现正生效嘅。咁啊，转个头翻嚟咧，准备啊神光拜年团啊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昨晚在平洲处理一宗噪音投诉的时候遇到袭击，期间开了三枪，一个菲律宾裔男子中枪受伤，两个警员都在事件之中受轻伤。事发在昨晚10:多，现场位于平洲永安街3号。警方继续调查事件，受伤的菲律宾裔男子事后由直升机送到东区医院治理，他和现场另一个男子已经被捕，至于两个受伤的警员就送到律敦治医院治理。日本传媒报道，一艘载有木材的香港注册货船在长崎县对开海域沉没，22个船员乘坐救生艇逃生。报道说，其中4个中国籍人员被其他船只救起，日本海岸警卫队搜寻其他船员。根据海上保安厅本部说，当地星期二夜晚在长崎县对开的南吕群岛以西大约110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运动员总是向着目标奋勇前进，而残疾运动员付出的时间、努力、汗水到底有多少？港台电视三十一《没有不可能的背后二》，就请来一班残疾运动员和在背后支持他们的家人、好友、教练，分享下他们踏向成功之路。 今个星期主角，硬地滚球残疾运动员陈可欣，星期五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拜年团 又嚟啦，又嚟啦！先问问大家，今日究竟系星期几啊？ 三 系年初几啊？ 四 系啦， 好清晰喎、啊、佢， 因为我翻星期三。 系啊，但系有啲人咧就会觉得今日系星期四， 四 年初三，因为通常个公众假期咧。就 是 在初四你就要翻工，但今年因為要補假嘛， 係啦， 一陣就亂咗。 我又點樣記住今日是初四，星期三呢、因為我要跟自己講，尋日已經赤口啦，尋日赤口，咁今日冇理由 double 赤口㗎，所以今日初四， 咪有可能嘅。兩個都鬧交咯， 自制赤口喎。 咁計十月都係拜年時嘅時候啊， 初四都可以係赤口 啊。咁啱嘅， 今日啊，雙眼唔好口啊嚇，和和順順，最好聽聽聽眾電話先啦。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恭喜發財，恭喜身體健康。 系， 事事顺利。 系，大家都系一样啊吓。 系啊， 系啊，最紧要身体健康。 恭祝嘅 Mary 姐咧，咁啊，我嚟先，龙马精神啦，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好，我祝 Mary 姐咧就系青春常驻啊，日日都咁开心。 嗯，咁啊， 系啊 ，Mary 姐呢句真系好好。 系啊，身体健康啦呢个 Mary 姐，琴日有冇应一应初三啊？ 梗系冇啦，我哋咁。 咁和顺系啦，嗱，听得我哋神光第一线嘅咧，都系和和顺顺嘅。正所谓和气啊生财啊嘛。Mary 姐，我祝你今年咧想嗰样有嗰样，恭喜发财。 好，全部我都要晒。 好啊，开心开心开心。 好啊，今日有啲咩想同啲亲朋戚友讲下 ，Mary 姐？ 冇乜噶，都系祝下大家新年快乐啦，身体健康，事事顺利。有工做，有公开，赚多啲。 有冇特别一两位？ 身体好。 啊，啱啊，呢个梗系啱啦。但系 Mary 姐，你有冇特别一两位嘅亲朋好友咧，想透过我哋神光拜年团咧，都可以同佢哋讲一讲，祝贺一下啊嘛。 好啊，我有一个儿生婿，即系我儿生嘅老公。佢二月一号生日啦，我预祝佢生日快乐。 哦，我仲有几日啫。 系啊，所以我惊我打唔到，所以我今日打到咧，我就预祝佢。佢同埋个仔仔，即系我个儿孙孙阿一仔咧，都系生日快乐啦，学业进步啦。 系， 哇， 身体健康。 咁啊，比较年轻啲啊 ，Vicky 咧唔会好明嗰啲亲戚关系图啊。 系 儿生细同埋儿生孙。 儿生孙就系。你的家 姐或者妹妹的仔或者女的仔女 是没错啦 是不 是 啊 你 好厉害好厉害 好厉害 比一年叻啊 好啊好啊 画到鬼脚出来咯 Mary 姐你都教得好你都教得好 是啊 真的啊 我的儿生孙很大的了不过他未毕业他23岁了 我23岁很小啦对比我哋 是啊儿生孙都23岁 哦，啊， 有福气啊， 好福气，好福气， 有福气。喂，咁呢几日有冇出去拜年啊？或者出去啊嘅庙会啊，拜拜啊咁样啊？ 冇啊， 乜都冇出啦。 两个仔屋企拜年啫。 拜年 吓，佢哋唔翻嚟拜年，你要佢屋企拜年。 作客啊，因为有小朋友系咪啊？ 系啦，冇所谓啦。 廿三岁， 分呢啲辈份嗰啲嘅，总之开心就得噶啦。 开心， 即系好开心， 通情达理。 系 啊，系啊，因为我要出去食佢哋啲好嘢啊嘛。 咁啊啱啊，系啊。 嗰两个仔煮。得一手好菜， 我有咁嘅事。 因为咧，如果翻去娘家食饭咧，就阿、是、奶奶，即系阿 Mary 姐负责煮。但你作客去食咧，你就两只手翘埋等食好 嘢。 我赞错咗 Mary 姐啦，原来你唔系 呢啲系我嘅诡计， 系啦 福气嚟嘅， 但系几好、啊 我。我以为你开明，原来你蛊惑， 系啦冇错， 啲聪明好犀利。 唔好用蛊惑啦，用我醒目啦， 醒目啦， 系多一句啦。 我都想问下 Mary 姐咧，你两位公子啊，即系佢哋话煮得一手好餸啊，有冇话边一方面嘅套路噶？佢哋系 冇噶， 中菜西菜 因为我细细个。佢哋細細個，我要翻工嘛，咁佢哋咪學下煮飯嗰啲咯。 唔係你教噶？ 唔係啊，我個大仔咧蒸水蛋係一手好菜嚟嘅。 哇！ 即係請教佢 嘅。佢自己摸索出嚟噶。 係啊。 哇！好嘢喎， 犀利喎。 咁佢過年當然啦，咁啊煮啲包心刺肚俾我食啦。 哇！享福啦。 咁啊，想問下你啲家事啊 ，Mary 姐。嗱，咁啊，老公啊，即係你兩位公子咧，就煮餸叻啊。 嗯。 佢两位太太识唔识煮餸咧？通常咧，如果个老公识煮，老婆就麻麻地嘅。 系、哦， 唔系噶嗱，我个大新抱咧就煮西餐， 哦， 红虾意粉， 哇，哇 一个中一个西啊，正有口福啊，真系。 新抱， 我个大仔咧就过年就煮包心刺肚啦，仲、哦、要发啲干包煮嘅，煮好多日嘅。 跟住工人姐姐再整埋印尼餐。咁啊，乜都有得食啦，咁样系咪啊？ 工人姐姐系放假， 放假 系啊， 咁都要唞下嘅， 休息。 如果我系 Mary 姐，我都会翻到佢哋嗰度食啦，仲自己煮又咁辛苦。 好啦，咁啊，嗱 Mary 姐咁开心，嗱透过大气电波咧，咁啊有咩祝福啊祝愿，我哋晨光嘅听众啊，大家一齐拜下年啦，好嘛？嗱，交俾你啦，嗯， 嗱，祝阿钟哥咧青春常驻啊，虽然系俾女士，但系佢男士都可以。 系啊，继续靓仔啊， 好啊， 系啊，阿小白啦，越整越白净啦。 哦，多谢你，多谢你， 系佢好白噶咯， 我晒少啲太阳啊。 系啊，嘉明啦， 系 阿畅啦， 系啦， 咁我哋恭祝佢哋咧，一年到晚都事事顺利，心想事成， 呢个最紧要， 成你贵言啦，咁啊。做咩？逐个逐个祝啊？唔使啦，一句讲晒啦，好嘛？最紧要发。财吓，好嘛？仲要立品啊，咁样啊，咁啊最开心啦！ 立品啊，青春诶，总之就系要身体健康啦。 好， 呢样就已经系财源滚滚来噶啦。 系啊，健康就系财富啊！ 好， 系多谢晒 Mary 姐， 多谢 Mary 姐， 多谢晒 Mary 姐，新年快乐啊！ 多谢你哋相遇以待啊！ 系好啊，多谢， 拜拜。 好，跟住咧又第二位嘅听众， 即系商台又好，港台又好，都系服务大众。 系啦， 因为点解咧？我以前都系做商台嘅，咁啊唔紧要，总之大家 happy， 广播道路士一家啊！听听下位听众朋友先，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黄小姐，恭喜发财，黄小姐， 咁多位， 你好啊， 早晨，早晨， 新年进步，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多谢， 大家都系啊， 系啊， 系啊，有啲咩嘅亲友你想祝福下添啊？ 亲友就冇特别要点样祝福。首先我要多谢你哋几位啦，日日咁辛苦揾咁多资讯俾我哋啦，咁令到我哋又好多娱乐啦。 多谢多谢， 我哋辛苦喺屋企都知道好多资讯咯。 系咁就好啦， 你哋 即系证明我哋嘅努力咧系冇白费啊！做咗出嚟之后咧，有人听，有人欣赏啊， 就够啦， 好够，非常 都听噶。以前翻工咧就七点之前要出门口就要熄咗佢啦，而家唔使翻工咧，日日都听到十点钟。 哦，听众多谢多谢， 非常好啊，系黄小姐， 系啊，黄小姐，祝你日都开开心心先啊，想嗰样有嗰样啦，都系啊吓， 咁 啊，炒股票股票又升啦吓，即系打麻雀咧，麻雀又赢啦，咁啊最 happy 啦，好嘛吓，黄小姐， 我唔打麻雀嘅， 系啊，唔打唔紧要啊，留翻啲钱俾其他人赚下嘛，系咪先？乜都你赚晒咩？啊，啱唔啱啊？ 嗱，咁啊，如果 最紧要大家开心啦，大家身体健康啦， 成日话新年咧有好多祝福。恭喜发财，身体健康，龙马精神有好多祝福语噶嘛。 咁如果有只可以揀三句同人哋讲嘅，你会揀边三句最重要嘅想同大家拜个年呢？ 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心想事成。 嗱，就係、是、呢幾樣其實已經好足夠啊！係 啊， 係 啊， 因為有呢幾樣嘢，其實後面嗰啲發財 啊， 啊， 一本萬利全部都嚟嘅。 因為心想事成咧、啊，其實你已經 冇 曬啦， 無敵啊！ 係啦、啊，我心想發財，咁咪發財咯、 啊！ 我想住大屋，係 啊， 啊，住大屋咯、啊！ 我心想要健康，又有健康， 係啊，係 啊， 啊， 啊，真係乜都有啦、啊。喂，但係呢幾日咧，拜年咧，有冇出去啊？叫做周圍行個運啊，或者轉下風車啊，或者咁樣咧嚇，黃小姐 冇出街啊，周圍都係我住喺西贡，有好多人入咗嚟，成街都系人。 系、哦、啊，西贡咧好多我哋晨光啲听众、 啊， 真系。 咁咪啱咯。咁你應該出市區啊嘛，市區啲人入曬去，市區就冇人噶啦。你出市區就會少啲人。 係啊， 唔係過咗呢幾日紅色先啊嘛，等啲人翻工咁咪街冇咁多人先出去。 啊，又係喎，聽日就係啦。 因為咧住得西貢嗰啲朋友仔咧，通常都係咧諗住啊過啲優皮啲嘅生活。哇！我而家一出到西貢大街嗰邊啊食海鮮，跟住又買手信， 真係 飲下咖啡咁樣。 飲咖啡啲人旁邊人喺度等位，好似飲茶咁嘅。依家 拉埋神犬一齐喺度等我，你又唔敢行过去。 哇，几多人啊！有一日我经过都，哇，真系唔够胆，仲要车位不足嘅情况底下，阿 Sir 又送礼物俾你又唔好啦，系咪先？ 系咪亲啊？ 系咪个情况系咁咧？我哋派阿黄小姐同我哋分享下西贡方面嘅情况啦，吓，嗯。 就係、是、成街都係人咯，因為我企喺窗口咧，已經可以望到碼頭嗰邊嘅情況啊，所以覺得咧咁人山人海都唔想落街。 向海啊！嗱，不過雖然你咁講啊，但係咧你個窗口可以望到碼頭嗰邊咧，即係有景啊， 係有景 住嘅地方有景啊，好嘢 啊，係啊， 係啊，無敵海景啊！ 哇 哇，正啊， 正！ 咁啊好啦，希望你咧即係福调雨顺啦、 啊， 开开心心啦、啊，好冇、啊？ 开心心， 继续支持我哋晨光第一线、啊，好冇啊？ 吓，搵咁多资讯娱乐俾我哋啦。 好，多谢，好啦，拜 拜。 好，咁啊，把握时间听到一位听众电话。 好啊， 你系 恭喜发财，方姐。 恭喜发财，方姐，系啊，我系啊，小发。系钟哥，系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好运啊！ 你就 系 小白， 恭喜发财。 Vicky 都喺度啊，方姐。 Hello， 方姐。 Vicky 啊 ，Hello， 你好啊，多谢接我电话，系啊，多谢你拣咗我，系啊。 好啊， 嚟多谢你拣我哋啊，真 啊。 方姐，嗱，有啲咩祝贺要透过大气电波同我哋分享下咧吓？ 咁啊，预祝一个生日快乐先啦。咁我同我弟弟都系同一日生日嘅，2月11号。 二十一号， 生日快乐！ 系咪专登校定个时间噶？ 系噶，系噶。 点解咧？点解要咁样咧？ 点解会咁样？新好难打到个电话啦。第一嗬、嗯啊，第二咁我又准登录咯。咁啊。开心咯，系啊， 哦，唔系嘛， 做啲乜嘢？ 喂，听唔出、啊，我以为你把声听落都四廿零啫， 唔 系 我直情卅几啫嘛，吓、 啊，我以为好似 Vicky 咁嘅后生女嚟嘅，系 咧， 系啊， 系啊，心境咯， 心境 啱啊， 心境啊，心境啊，吓就 系 咁啦，吓， 系啊， 我想咧， 系，你讲啊，你讲， 我想话保留神哥第一线咧，就要保留呢个1877388俾我哋打咯。 即系其实咧，即系我哋都好想嘅。 接翻 嘅节目系啊，我哋都好想嘅，因为之前咧，即系我哋人手调配不足啊，你都要体谅嘅，唔够人啊嘛，咁所以冇办法做唔切。 冇理由你听唔出㗎喎、哦、你冇理由听唔出人手不足㗎喎，即系讲几句先嚟连初四，哇，真系。即系难听啲讲，去个小便都冇时间啊！真系。 咁但系而家咧，即系随住有多啲人即系落嚟都参与下嘅时候咧， 系啊， 应承你，我哋尽快， 系啊， 喺可见嘅将来，哇哇几讲咗等于冇讲嘅呢啲嘢，尽、快 可见嘅将来， 希望可以听翻你哋电话。 因为咧、 啊， 我哋自己都好中意同啲听众互动。 啊啊、 你我估你哋做听众都听得出，喂，同你哋贺下年啊，叫做讲下恭喜，讲下生日快乐咧，都系我哋乐见嘅事嚟噶。咁样，咁、希望真系可以延续呢个传统落去，好嘛、 啊？ 方姐， 方姐 系啊，一定好啦。系 我你头先咧就话到啦，我谂住同你嘅弟弟咧就即系倾下啲贺年拜下年咁样噶嘛，系咪？ 系啊，系啊。 我哋打咗俾你弟弟噶。 哦， 喺度。 系啊，阿方姐细佬点称呼啊？想请问你， 系我喺度。 早晨，傻猪，早晨，早晨啊，傻猪，恭喜发财啊！ 系啊， 早晨，恭喜发财， 惊喜啊你！ 非常惊喜， 唔好意思， 系啊， 阿傻猪，我应该点样称呼你咧？ 系啊，傻猪。 傻豬人嗌我方山得噶啦， 方山， 即 系方豬， 方山，我祝你咧，今年啊，万事如意，福星高照，恭喜发财，好唔好啊？ 多谢多谢，我收晒，咁恭祝你哋就工作顺利啦， 好啊， 个个都笑口常开啦，系啦。 阿家姐想做啲咩同阿细佬讲，我都唔敢讲傻豬， 傻豬， 家姐有咩想同细佬讲？ 咁吐气扬眉啦，个吐气扬眉啦，佢都要搵多钱啦，前途无限啦，冻如铁兔，系 哇，好啊，好 啊， 阿细佬咧，细佬有咩想同阿家姐讲翻？ 家姐，家姐二咧，咩我想知先？ 祝佢今年快啲做嫲嫲啦， 系 啦， 系 啊，两代新，快啲努力，系啦。记得快啲生个孙啦！ 系啊， 你 几得努力？你同阿方姐讲啊，好似 冇用噶喎， 要同佢仔讲 系 啦， 讲住得噶嘛。 阿细佬，你同紧边个？ 要佢听翻， 你 要佢重听翻。 揾阿 Vicky 咧讲翻嗰个亲戚伦理关系个表先得，阿傻猪。 系啊， 咪咯， 咪我捉佢啊嘛，捉佢啊，系咯， 捉 佢快啲做嫲嫲。 咪睇嗱阿阿， 你又做舅公 哦？咁你同都系同阿方姐讲系冇用，你要同阿方姐个仔讲先得噶。 系咯， 我谂佢听到嘅， 哦， 听到会录翻俾佢听嘅，系啊， 系啦， 同埋可以听重播嘅， 系啦，三条 link 俾佢。 我哋有啲网上重温嘅服务嘅，香港电台可以俾翻佢听。 又真系阿细佬咧有所不知啊！早前咧，香港有一个调查报告就讲关于香港嘅即系夫妇咧，系呢个鱼水之欢嘅嗰个频率系真系全世界最低嘅。 嗯， 咁所以你真系要叫佢加把劲先得啦。 系 啊， 收到。睇啲长辈笑到， 但系因为而家即系大家佢哋可能工作非常繁忙， 系咯， 可能大家啲时间咧未必配合到。 系你又翻早班，佢又翻夜班， 系啊，冇错啊，系啊。咁呢个真系要夹啲时间。 系啊，咁啊，叫佢哋多啲请假。亦都多啲争取更加多嘅机会 啦， 系啊，或者去下旅游咁样咯。我见好多朋友都飞咗去日本啊，我身边嗰啲啊，真系 happy 啊。 所以我喺度就想快啲疫情快啲过啦，大家都可以除低个口罩，见翻大家靓仔靓仔样啦，靓女样啦，系咪？ 好啊，好啊，咁啊，祝你哋全家都开开心心啦。喂，有冇去姐姐屋企拜年啊？同埋食咗嗰啲叫做开年饭 啊 嗰啲，步步 高 升未啊？ 佢噶，几时 食啫？咁 样我哋团咗，我哋做咗大团圆嘅，你咪大团年噶啦， 大团圆。哦，咁啊，再食下糕啊，咁啊，清下啲糕啦，咁样 步步高升啦， 系啦，咁啊，希望你 步步高升啦，大家都 呢个系紧要啊， 嗯， 系啊。 咁啊，方姐记住叫埋细佬啊，同埋两家人咧，继续支持我哋晨光第一线喎，吓，日日朝朝都要听，好嘛吓？ 我听到。 钟哥咧，细个系钟仔啊，跟住而家钟哥佢希望佢快啲做钟老板啊。 哦，钟老板，佢本身已经系老板嚟噶， 系啊， 佢冇话你听啫嘛，系啊，系啊，佢成日讲到自己，系啊，佢成 廿蚊又细， 佢成 老板俾多啲钱请人啦。 佢成日啊，佢成日都话自己封廿蚊利是， 系啦， 其实佢封开工利是好大封噶， 大 得好夸张啊， 接到手震啊，我哋 唔系我成日都大到咧，惊交换利是，我哋都要派噶嘛，即 系 方姐 射咗出去， 派翻出去咁就麻烦啦吓，咁啊。即係所以要好好咁樣 keep 住啊，福氣嚟噶嘛，啱唔啱啊？係 啊係啊，啱代住啊代。 咁啊好啦，祝你哋全家都幸福快樂啦。 唔係聽佢哋兩位咧，佢哋好正能量啊，同埋好開心嗰種開心，唔係扮出嚟，真係發自內心地嗰種喜悦。所以我都好欣賞，亦都多多學習先得。 係啊，真係你都唔係扮出嚟啊，你都真係開心㗎。 我聽到佢哋好笑。 佢第一次咋，係咯。 第一次咩啊？ 聽我係知啊嘛。 第一次打上嚟， 台咯， 系啊，上电台 直播，佢都系公务员嘛，边有时间听条听心机啊？ 咁啊啱啦， 系啊，咁啊，公务员啊最紧要就系官运亨通啦，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啊，真系啊，即系服务系啊，服务我哋市民啊，不遗余力啊吓，咁啊，多谢你先，咁啊， 多谢 你 啦， 拜拜， 拜拜，新年快乐。 好咁啊，讲埋咧，咁啊天气系点啊？好嘛，大年初四啊，吓睇下出去行行走走得唔得？气温回暖翻一度啊，不过都要注意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都 系 现正生效嘅。 顺带一提啊，今日明天啊，明天公众假期就完结啦。 系啊， 大家如果你冇请埋呢两日假嘅话，记得听日翻工。 系啊，唔记得咁点啊？ 唔记得啊？ 再请咯，唯有 咁多假。